不用小安無躁咁咧就遲咗十五分鐘，就因為我隔離呢、這個，咁大家原諒佢啊，因為佢啱啱今朝先喺美國， 啱啱先落機啊，好有心啊，阿 Jamie， 冇咁講，冇咁講， 因為佢琴日上機之前咧就 WhatsApp 我，就話想上嚟講下兩句。 我見你哋應該係講呢個議題噶啦，咁 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我哋呼喚你嚟喎， 係咩？ 係，梗係啦， 你 WhatsApp 我啊嘛，使乜呼喚我啫？你打俾我啊！ 我哋再節目，我哋在呢、這個錄音室中呼喚啊，譚。 哦、okay, 真係 咁啊！美國之行就譚文豪啦、梁繼昌啦、莫乃光，咁就仲有火拍呢個葉劉、張國軍、陳志思、廖長江， 係冇錯， 一行七人， 冇錯。 咁就喺呢個 Napa Valley 咧，就攞下呢、這個攞住呢個加州紅酒，就喺度討論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嗯， 咁嗱，我就首先要問下你嘅立場先。 嗯。 你都不要逃避了，你覺得現在兩個問題，一就是香港關係法， 是 美國國務院就提交報告給這個 CECC， 是 然後呢就是建議美國總統是否延續香港關係法， 嗯， 繼續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嗯嗯嗯， 二就是新的人權及民主法， 是 就是不是需要進行這個制裁， 是 那兩樣東西來的。 好了，我先講講一些背景先， 你小心啊，六八九就在動著莫乃光的了，你六八九現在聽著的， 我歡迎啊，歡迎啊， 稍微答如果假如 what if 咁啊， 六八九咧就會聽日就開你波噶啦， 唔係有得開咯，六八九佢真係佢日日都係咁樣噶啦， 佢聽節目咧，佢係逐字記錄咁樣寫翻出嚟嘅， 咁好嘢啊， 好嘢㗎，佢嗰陣時咪就係阿邊個My Radio 啊，鬱敏啊，佢自己本身咪旗下佢好多啲港獨嘅嗰啲咩主持嘅，其中一個陳浩天嗰陣時真係揾人逐字記錄㗎，所以你小心啲啊！ 佢咁樣咧，我覺得咧係推動香港經濟嘅， 係咩？ 係咪先？即係起碼請啲人去做呢樣嘢先啦，最好請香港人啦。咁但係即係要講清楚，即係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先，就唔好有一個誤會。嗱，我哋唔好即係建基於一個唔係事實嘅基礎上討論。嗱，第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呢一個嘅行程咧，就喺我諗差唔多半年前安排嘅。 嗯，咁早啊？ 係啦，咁咧就亦都係第二年嚟嘅。嗱，第一年咧，舊年咧係做咗嘅。咁所以咧就係每一年都做一次嘅。 舊年邊個去啊？ 舊年咧民主派咧就郭榮亨、楊岳橋、葉建源同 李卓仁都有， 唔係，係 咩？ 同埋陶瑾新。 O K。 咁跟住建制派咧就係阿葉劉同埋阿鍾國斌嘅。咁、所以舊年咧係已經係第一年嚟嘅，舊年第一年嚟嘅，咁咧就所謂咧就係美國香港嘅對話啦咁樣。 但係舊年去嘅時候，香港民主人權法都未立法㗎嘛， 係啦，未。咁咧嗰陣時就亦都係喺美國 Montana 嗰度。 係咪2018年12月嗰次啊？ 唔係2018年，2019年嘅，2019年嚟嘅。 四月有去一次嘅， 2019年 四月有去嘅， 2019年嚟嘅，肯定係2019年嚟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年一次嘅。咁其實就係即係兩邊嘅議員或者係嗰邊美國一啲代表嚟到討論一啲嘅香港同美國嘅一啲嘅關係啊、事務啊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個前設，就並非。有些人可能誤會了，就以為今次我們去美國呢，就只是講人權法，或者是因為人權法，所以我們要過去咩談判啊、開會啊，完全就不是這樣的事嘅。嗱，呢個個前兆。 咁佢約你嘅時候，個人權法都未立添啦。 係啦，唔係都話今年第二年嚟。 O K。 咁人權法都係舊年年底嘅事㗎嘛，係咪先？即係所以其實係唔關事嘅兩件事，你可以咁講嘅。不過喺嗰個嘅時間性咧。就的而且確係緊要嘅，點解咧？因為亦都要即係講多少少啦。嗱，因為你有一個嘅香港關係法，OK 政策法啦，香港政策法另外咧就係講緊呢條嘅人權及民主法案，OK 兩樣嘢嘅。咁本身就住香港政策法咧，其實本一年咧，其實國務院都係要提交報告。 3月31日交報告 喎。係啦，唔係啊，舊年嗰份唔係嘅，我有喺度嘅，陣間可以我哋慢慢有兩個半鐘頭，我哋喺度慢慢講，我識答嘅，慢慢講嗱。咁咧就佢哋嗰陣時交咗份報告啦，咁所以今年咧亦都係要交嘅，係咪都？但係因為就住呢一個嘅人權法嘅通過咧，佢就必須要喺過咗人權法之後嘅180日之內，就必須要交一份報告。 Okay. 就住香港的人權發展啊嗰扎嘢啊嚟到嚟到嚟到 嘅。咁佢而家係咪二合一咁？ 嗱，冇錯啦。咁所以咧，佢嘅做法咧就會少少係。 即係話有三月呢個期限嘅， 唔 係 五月 過咗180日。 五月， 即係人權區議會選舉之後過噶嘛？ 係十二月啊嘛，係啊， 所以五月咯，係啊，所以五月咯。咁所以喺五月或之前，五月或之前嘅，咁佢就要有一份報告，就比過去嗰份嘅所謂嘅香港政策法嗰份報告咧就大好多啦，因為要包含。埋頭先所講嘅人權法裏邊嘅種種嘅要求， 但佢係兩份報告定 一 份？ 一份 一份， 佢將會 跟住五份啦。五月嗰份咧，就係應該係 Solomon Yu 咧，就係講嘅話有制裁名單嗰份嘢啦。 依一個咧就係我頭先講緊就係，因為就住呢個人權法裏邊咧係有一個部分係講係咪有人制裁噶嘛？如果係邊個啊？咁嗰類咁嘢啦。咁所以呢一份報告咧，就你可以當係包羅萬有，就喺五月或之前。咁所以喺個時空上咧，我哋今次嘅會面咧，咁就變得好多人就會覺得啊，係咪就就住呢樣嘢咧？咁但係當然啦，嗱，我陣間再講多啲啦。當然啦，呢、這、一個我哋呢個會咧，其實係個重要性就係因為寫呢份報告嘅官員咧，其實齊曬嘅。 睇曬個， 係啦，喺個會議嗰度，其實我覺得係齊曬㗎啦。 即係亞太區助理國務卿啦， 係啦，亞太區助理副國務卿啦，跟住美國總領事啦，咁跟住國務院有啲嘅即係 policy 嘅。 即係總之就呢份報告執筆嘅人。 係啦，執筆嘅人一定喺度啦，唔使講㗎啦，執筆嘅人一定喺度。咁所以你話我哋講嘅嘢，佢會唔會寫個報告咧？咁我覺得佢有用嘅一定寫啦，係咪？或者佢覺得。一定是基於事實基礎的、即不是說、我們有一千人去跟住個個都話係要爭取 A 或者 B 或者 C， 咁佢就會做，其實都唔會噶嘛。佢一定係建基於你過去一啲嘅嘢，睇下有冇一個即係所謂我哋講嘅問題，而去作出一啲嘅決定。嗱，咁所以頭先無論你想講話究竟嗰個美國對香港嘅政策啦，又或者係咪有人係需要一啲嘅制裁咁等等咧，咁都會係建基於呢一份報告嘅。咁而好得意嘅嘢咧，就係其實在美國的制度嚟講咧，其實係冇需要有呢份人權法咧。其實總統本身咧，佢係有權力去制裁任何人嘅。 係啊， 本身已經係有㗎啦。 但係呢一個法例就令到佢 compulsory 要去做啲嘢㗎嘛。 即係 compulsory 變咗每一年都要做 要年檢咯， 要一個所謂嘅年檢咯。咁所以裏邊亦都有講到，即係無論係高度自治啊乜乜乜。咁所以你話阿梁振英串啊莫拉瓜啫咩？咁佢可能佢唔知道究竟今次係咩係要咩事啦嚇。咁如果唔係即係因為唔係一個咩談判啊，或者係我哋講完之後就啟動，唔係咁。 我覺得梁振英真係忽忽地喎。 係咯，即係佢根本 即係佢嫌啊莫拉瓜唔夠強硬喎， 係啦，嗱， 唔係咁啊！佢話 佢點講咧？嗱， 咁梗係如果唔係攬魔噶啦， 因為咧，佢係就住阿莫乃光所講嘅嘢咧，就嚟質佢嘅。咁佢就話莫乃光 hea 做，點樣 hea 做法咧？咁啊，佢引述翻阿莫乃光講嘅説話，佢就話：如果美方就話美國朝野對中國政權已經有新嘅共識，覺得中國離開政治改革開放越來越遠。而美國對港政策最關注的是香港保持高度自治，咁我相信，那麼我相信香港人與美國的觀點就越嚟越近啦，咁樣樣。咁梁振英問你，喂，咁人哋究竟有冇講到啊？有冇講到話制唔制裁啊？呢啲咁嘅嘢啊，你唔好咁多如果那麼總結啊，乜乜一番喎、啊。如果若然啊， 即係六八九係好想制裁香港。 係啦，即係其實佢 就怪責莫乃光， 佢身痕喎、啊，似乎而家。 點解你唔去盡啲？ 佢想支持 逼美國制裁香港咧咁。 佢就係咁樣嘅。如果咧你冇貨交咧，咁佢就話 hea 做；有貨交咧，就話你喺度港獨。嗱呢樣嘢咧，佢就最中意咁樣玩夾啊！嚇，即係佢以前都對泛民啊，喺反送中嘅時候都用過呢啲招數係。唔係咁，但係喂嗱，佢咁樣講咧，喂，其實講真喎，嗱，我啊企喺六八九嗰邊諗啦，喂，會唔會啊真係太過戴太多頭盔啊？莫乃光講呢啲説話真係太過模棱兩可啊！ 唔係咁，佢又唔係全句 call 人，佢就係話佢有嗰啲字眼啫嘛。咁 咪嗱，但係 有嗰啲字眼都唔得啊！喂， 但係我覺得唔係全句 call 去嗱，你可能兩個角色啦，一就係、是。即係時事評論，究竟美國、香港、中國關係。二，我哋亦都係個 player 嚟噶嘛， 冇錯， 香港人。咁首先，我哋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實施 去到咩狀態先？ 冇錯啦， 呢個就係嗰個 root cause， 係 嗰個 fundamental 嘅立場啦。 因為我哋上次都講 五大訴求，美方五大訴求， 五大條件或者叫五大紅線啊。係 啦， 嗰五大紅線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咪就係話咯嗱，你而家提倡啊嘛，提倡個更加嚴厲嘅23條。 四中全會決定 係啦，四中全會講咗噶啦。第二就係 DQ 啊嘛 ，DQ 咗黃之鋒啦，係咪？跟住第三就話喂，你有冇驅逐記者咧？驅逐外國記者，咁你而家唔俾外國記者入嚟啦。我哋舊年 美國嘅戰地記者驅逐翻泰國啊， 唔係就係咯，喂咁。 Michael Tan 嚇，咁仲有就係政治檢控啊嘛。 阿楊森同埋肥佬黎，唔係咯，李卓人中咗啦。 咁第五個 係點重啟拖延拖延補選？ 就係喂呢個仲喂嗱，《蘋果日報》嘅報導咧就係五個中咗四個噶啦，其實就 但係五個中曬，我覺得。 但係我記得講嘅時候咧，其實我記得阿即係阿郭明君講嘅時候咧，其實佢意思就係話。是但一犯都會考慮制裁嘅、 我講講幾樣嘢先。嗱，第一咧就係、是、嗰、那個舊年嗰份報告咧，2019年即係呢一個嘅誒，頭先想講國務院嗰份報告咧，就喺3月21日嘅。係。咁嗰陣時咧就未發生反送中， 冇錯， 啲嘢未出現嘅，完全未出現嘅。咁嗰陣時咧，佢嗰份報告咧亦都有講過，有提過劉小麗啦，有提過即係俾人 DQ 啦嚇，亦都有提過阿朱海迪 係 俾人 DQ， 佢嗰陣時選鄉佢叫咩鄉村代表， 村代表 村代表嗰樣嘢啦嚇。咁亦都係有講鄭松泰添嘅，即係話鄭松泰嗰陣時俾人哋冇咗個教職啊， 都有講話陳浩天佢俾人哋取締嘅， 有嘅，有嘅。咁所以咧就其實亦都有講嗰陣時嘅記者啦 ，Victor Mallet 嗰度都係有講嘅。咁呢份報告嗱，你睇下啦，嗱就係頭先所講咧，就係話當其時嘅報告呢個幾多版啫？一二三四五六，其實六版字啫嘛。 其實上年嗰份都好嚴厲嘅咯， 其實六版字啫嘛。咁但係個問題，佢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嘅 key finding， 或者你當係一個、即係 conclusion 又好咩都好啦。咁佢個字眼咧就係、 是、deteriorating 應該係 佢唔係 deteriorating， 係個名稱係 sufficient， 即係話呢一個所謂嘅 都 diminish 係啦，但係 diminished 嘅 degree of autonomy 係啊， 即係話佢 雖然變差， 變差或者係我唔知點譯呢個字啦，即係磨滅 或者係即係話你高度自治縮水咯，係 啦，係有少少咁 變形走樣， 變形即係話佢話雖然有啲變形走樣，但係都仍然。覺得係高度自治，不如咁講啦嚇，簡單中 符合高度自治嘅條件 係 啦。 咁所以咧，咁佢係有講過咧，就係話呢一個係 justify， 即係 justify 去繼續俾呢一個特別嘅地位條件俾香港，係 under 呢個嘅香港政策法嘅。咁呢個就係2019嘅年頭， 未發生 過頭先講嘅所有嘢， 已經好嚴峻噶啦，其實 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咁今年一定唔係咁啊嘛，係咪先？即係今年一定不可能嘅事啦，係 咪？ 咁所以嗱，你會見到佢咧，嗱，我哋正如頭先所講，好多嘅基礎係建基於呢一份報告去做嘅，無論係咪繼續關稅區，係唔係繼續係咪有一個 sanction list。呢全部都係建基於呢份報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就用咗好多時間睇下，喂，究竟你份報告嘅執筆或者你嘅關注點係啲乜嘢啊？ 個個都好簡單啦， 而去做嘅 今年嘅報告個關注點一定係黑警啦， 係冇錯嗱，所以嗱唔使講，一定係黑警啦，一定係講五大訴求啦，一定係呢類噶啦，一定走唔甩 所有啲侵犯人權、 侵犯人權行為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嗱，亦都頭先我點解講嗰啲例子咧，即係話呢份報告咧，佢係好建基於究竟你點解覺得係或者唔係，特別係高度自治嗰部分，或者係嗰個嘅人權狀態啊，或者係嗰個嘅民主進程，佢必定係攞一啲事件嚟到講點解係啊嚟到支持嘅。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有冇令到美方去明白乜嘢人指揮緊香港警察咧？嗱，我覺得呢個係好crucial 嘅問題嚟嘅，如果政法委係指揮緊鄧炳強嘅話，其他嗰五大訴求，美方嘅條件乜都唔使講嘅，一國兩制係終結嘅啦。其實，如果香港嘅執法部隊， 喂，仲有一樣 係由內地政法委嘅姓郭嘅書記指揮嘅話， 冇錯。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要證明到， 你自己美方你自己去， 冇錯，許剛先會提出啦。但係問題係話，我意思就係話，我只能夠去就係話，當然你要去睇啦。話喂，而家仲係咪有一個嘅即係獨立嘅制度喺度先？香港政府無論係各個各等部門， 呢啲你唔可能靠美方嘅文官咩美國總領事啊？呢個係靠美方喺香港嘅情報機關去搜集證據，證明香港特區警察係由北京嘅政法委書記指揮啊嘛。 係 呢個就一出就死噶啦，我覺得根本。 但係就係頭先講就係話，你係要證明呢一樣嘢嘛？ 美方自己 係啦，係啦，去證明。 我哋冇辦法 proof。 嗱，係啦，就係、是、你講呢句説話啦。咁所以即係好多嘅點，我哋只能夠係建基於一啲肯定咗嘅事實嚟到話俾佢聽點解係一個女性問題。 嗱，路透社有一份報道咧，舊年提過嘅，咪就係、是、其實舊年反送中嘅後期，咪就係話其實根本上喺深圳已經設立咗嗰個紫荊山莊啊嘛，做呢一個香港危機中心啊嘛。而早前點解呢一個駱惠寧話唔封關，佢自己同呢啲泛民咧就放風，有報道講嘅就係話點解深圳唔封關啊？嚇點解唔全面封關？又原來就係因為為咗駱惠寧成日要往來深圳啊嘛。係、 嗯、 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話喂，原來我哋指揮中聯辦嗰個咧，都原來已經交俾深圳做嘅。 嗯。 係嘛？即係比以前仲更加差喎！嗰個高度自治係。 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就喺美國嘅時候，我用咗好簡單嘅例子嚟到講嘅，大家明啊嘛。我話嗱，譬如五大訴求講咗咁耐，係、人都知咩叫五大訴求啦。係 啊， 係咪先？美國都知咩叫五大訴求㗎啦。而家好啦，咁呢五大訴求裏邊，其實所有啊都係香港自治範圍裏邊嘅事嚟嘅。 係、 除非你話最尾嗰個雙普選係其實最尾。嗰關係要過大陸啫嘛、 嗯， 其實最初譬如話啟重啟政改咁講，其實原則上冇需要大陸同意，你都可以重啟政改嘅、 嗯。 根本上成個五大訴求都係香港自治範圍之內嘅事，即、就是、高度自治範圍之內嘅事。嗱好啦，咁你而家你睇到好明顯唔係喎，好明顯唔係喎，甚至乎亦都係有啲報告，亦都係錄音啊嗰啲嗰陣時講咗啦，係咪先？就係話佢。唔做得啊嘛，佢、係特首好多都唔做得啊嘛，佢就當山民警察咯。 哦，即係呢個路透社， 係啦， 佢攞到個錄音，係啦， 乜乜。其實呢一啲佢依賴住北京嚟到有指揮棒之後，佢先至可以撳掣或者做嘢。咁呢個已經係唔係一國兩制啦？ 係啊， 係咪？嗱，再講即係我哋都有講一啲嘅實例，譬如講警察，唔單止大家喺鏡頭上面見到嘅警暴， 嗱 咁嗰啲又好實在啦，嗰啲好實在嘅嘢啦。咁另外呢實在嘅嘢乜嘢呢就係話你而家有呢警報，但係我哋最緊要嘅其實講真嗰句，人哋外國佢會唔會每一個 case 同你去查先？唔會嘛，但係依賴你個制度。你個制度能唔能夠係有一個合理嘅 check and balance， 令到警察係實際先？ 監警會報告話就話二月發表到而家三月啦，已經都發表唔到。 唔單止，仲要嗰班嘅 expert， 仲要嗰班嘅即係國際專家。 劈炮 走咗去， 嗰個國際之間咪因為過咗檔去咗華盛頓郵報咯，咁佢做咗篇報導好清楚啦，已經話咗俾你聽，喂七成嘅警隊執法根本上已經係違例噶嘛，已經 係，即係所以就係用呢一啲嘅例證嚟到講嚟到，即係喺佢報告嗰度一定要睇，同埋我譬如我話國泰咁講，喂你 已經受害者啦，已經 係唔係好多都係啦，係咪先？即係正常都係。即係佢哋係因為喺網上面講啲説話啫喎，咁、但係當然啦，佢哋都會有啲人會話：，唔係喎，因為佢違法啦嘛，喂違咩法啫？佢 CAAC 即係話呢一個嘅民航總局大陸嗰、那個寫俾佢，佢字面上就係寫話：，哦，你嘅員工唔可以參加非法嘅示威咁。 咩啊？佢哋 Facebook 講錯嘢。 冇錯啦，咁但係而家個程度係Facebook， 我哋 都唔參加咩示威，係啦。 咁咪咩事咯？講句唔知乜嘢啫。 有啲空姐我仲要識添嘅。 係咯，即係我支持啊香港示威者咁啫喎。我話嗱，如果你咁樣向一個嗱，因為其實咧，我哋即係傾好多唔同嘅 topic 咧。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一啲嘅經濟嗰啲咁嘅嘢。咁我話嗱，先講經濟啊，不如。 係。 如果呢間公司可以咁樣嘅話，俾大陸政府去干預呢間公司如何地運作，只係因為一個政治嘅表態，仲唔係間公司政治表態喎？嗱，你話間公司政治表態 都係 員工啫喎， 仲要員工自己公餘嘅社交媒體。 呢一個咁樣嘅道理，我相信佢好清楚，尤其係舊年 NBA 事件之 後，跟住我有提啦，我有提嘅，大家明㗎 NBA 係咪先？嗱，咁所以我話咁樣嘅程度之下，我撇除所有唔係咩政治啊咩警報先啦，我先同你講經濟。 係 咁樣嘅經濟係咪仍然符合到我哋一個嘅個獨立經濟體系先？第一、第二咧， 同埋我仲有一樣嘢，佢哋自己本身舊年嘅兩會已經講到明啊嘛，香港已經係納入咗呢一個全國嘅一盤棋嗰度噶嘛，其實係同埋治理中心喎，治理體系喎，無論政治經濟都係納入全國一盤棋喎，大佬。 唔係納入全盤棋唔緊要，但係你唔可以用一個政治原因嚟到干預裏邊。嗱，應該咁講。你當香港是佢棋子嘅一張棋，不嬲都係噶啦，係咪先？長期利用噶嘛，係咪呢個合理嘅？如果唔係，你睇翻嚟 IPO， 香港佔嘅 IPO 而家仲係世界第一。 仲係世界第一。其實排緊上嚟，其實深圳爭同我哋爭10% 左右嘅啫。香港而家係大約係400亿美金一年啊嘅 IPO。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就唔係你融唔融合咁簡單。我相信美方你一定要擊中美方嘅利益所在。美方的利益所在就是97之後是否 level playing field 先？ 是 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 的，尤其是金融中心的角色上 是啦。當然你說、國泰事件政治干預、對他來說我覺得他不是那麼重視，他最重視是什麼呢？美資美國企業入標或者 是不是還是向全球開放先？ 是 那你應該給一些數據去看看香港的公務工程全部由中字頭中 標、最新的例子就是進陽村高級保安，咪就喺唔投標嘅情況底下，喂，私通俾佢咯，即係送咗俾佢成份合約。 跟住你所有工程冇中字頭嘅 joint venture， 以前啊，以前譬如法國、日本、都可以獨立去投，而家全部要孖住中字頭。 上個禮拜都講咗，竹篙灣嗰個火神山醫院又係俾咗中建。 中建 啊。係啊。 嗱，又咁講，嗱兩樣嘢，你係啱嘅，但係咧，正如你所講，美國利益，其實美國冇建築公司喺香港。 咁不如我哋講金融中心。 所以我同講金融中心啦。所以我就講金融中心啦。我話好簡單，我話香港點解頭先講 IPO 啦，係咪？香港仲係世界第一，但係我哋大約接近70%咧，其實都係國企嚟嘅。係。即係個 IPO 啊，即係大陸資金啦，簡單啲。好啦，咁其實香港係一個即係活口又好咩都好啦，等佢資金籌集所有嘢。咁點解喺香港先？香港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相信我哋嘅有 common law， 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法治。OK， 咁亦都有個好好穩健嘅金融系統監察等等，咁所以啲人嚟啊嘛，好簡單啫呢個道理係咪先？而點樣有呢個基石，其實全全都係建基於一國兩制，完全建基於高度自治。嗱好啦，跟住我就話用國泰呢個例子嚟講啦，我話試想像其實都有發生過，即係呢一個嘅譬如 auditing 做嗰、那個auditing 嘅大 firm 嘅公司四大咁樣會計界四大咁樣。你想想啦，佢哋嗰啲嘅 auditing 其實靠佢哋嘅，但係其實佢哋都受壓喎、即係 Ernest & Young 我冇記錯咧，直頭係俾人即係要焗住出一張全版嘅新聞稿嚟到支持政府咁樣嗰啲咁嘢嘅喎。咁所以我就話，咁你試想像啦，如果佢用呢一個所謂嘅 national security， 你國企嘛，你喺香港，你裏邊啲秘密啊，佢覺得係秘密嚟噶嘛，可以係嗰陣時曾經有一單打過嘅一單咁樣嘅官司，就係話佢話嗰啲叫做即係國家機密，所以我唔知記唔記得啦，八年前啦，你做主持嘅記唔記得？我唔知記唔記得有單 咁嘅嘢。你主持 咩先？唔係你，有個主持問嘅，anyway 啦，咁啊問呢一單咁嘅嘢，唔緊要，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咁我就話好簡單啦，如果佢用呢個理由。佢話：喂，呢一個係唔係淨係你嘅事喎？呢個 national security 嘅問題喎。咁佢嗰啲金融中心嗰啲嘅會計公司受壓嘅話，咁嗰盤數仲準唔準先？咁你係咪仲俾美國資金去買嗰啲嘢先？ 仲有一樣嘢啊，係好嚴重。呢個係嗰個制度問題，因為而家咧係喺前年開始係對呢啲咁樣嘅內企咧設立黨委，隻眼開隻眼閉啊嘛。 信都要開黨委。 喺嗰個董事局入邊設立黨委，喂呢樣嘢你係咪應該對啲股東做一個合理嘅披露啊？冇嘅， 邊個話事先？係 咯， 董事會 CEO 定係黨委書記？ 證監係問都唔問嘅，大佬。 係啊， 嚇由得佢咁樣做嘅喎。 唔係，而家呢一個咪就係咁講咯。所以點解呢一次嘅會面咧，其實應該咁講，正如頭先講就係話，係喺嗰份報告佢會如何去寫，而其實好多人佢都知嘅。應該咁講，大家記唔記得？即係話啊，係原來有十件嘢。 但佢借你把口講啊嘛。 嗱，又唔可以咁講，又唔可以咁講。因為佢就算你睇翻佢2019年嘅報告咧，佢唔會話啊邊個乜所以講咗句乜嘢説話，所以我擺到噶嘛。全部都係佢建基於譬如佢所謂嘅有冇一個自由發表意見啊，所有嘢全部佢都係揾一啲字，佢全部佢都係建基於數字啊， 大家都知道嘅事實， 發生咗件乜嘢嘅事啊，而去引證噶嘛。咁所以我意思就係話，唔係話我哋。你走去同佢講話，我哋要乜乜乜乜，或者要乜嘢，唔係一個要人嘅 即係總之唔係 bargaining 啦，總之就 唔係一個 bargaining， 唔係一定話俾人聽我哋要啲乜，係話俾人聽其實香港發生咩事。 我覺得其實個重點今次同上年最大嘅分別就係送中嘅啫，而送中係好明顯係抵觸咗美國喺香港嘅利益嘅底線。係嘛？因為當時美國商會反對啦，美國領事都有反對啦。國務院反對啦，即係送中修例， 咁所以其實香港人今次嘅抗爭受到嘅警暴，其實係 defend 緊美國嘅利益嘅。喺反送中運動裏邊，係嘛？因為呢個送中修例威脅緊外商啊嘛，隨時就孟晚舟複製喺香港發生啊嘛。 嗯， 好啦，外國領事係阻攔唔到，最終係靠香港人嘅 自發抗爭、 流血去阻攔咗呢件事。我而家就問美方，其實你有冇責任喺呢個問題裏邊？去逼共產黨向香港人讓步啫，其實。 嗯。 嗱，呢個當然你話 fact finding， 坦白講，國際政治永遠都係利益，然後跟住嗰個事實就係睇佢點樣去搓圓撳扁嘅啫。係咪？佢要 play up 嘅，佢咪會寫一大段咯。咁佢要 play down 嘅，咪講兩句咯。咁如果舊年都去到咁行啦。而經歷過呢半年嚟，香港喺反送中，其實香港反送中，我哋唔係淨係 defend 緊香港嘅利益嘅喎， 嗯， 我哋 defend 緊作為一個國際商業城市應有嘅嗰種營商環境 level playing field， 同埋唔受中國內地司法體制嘅黑手伸入嚟啊嘛。 嗯， 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我哋付出咁沉重嘅代價，而家只不過係問美方，即係我唔好同你講。有邊個記者被人驅逐出去？有幾多次警察走去向香港的示威者施暴？ 嗯， 我都不同你逐件逐件講，我同你講大嘅，即係話而家係咪去到一個需要我哋要美國人去幫香港同共產黨角力？ 嗯， 就係咁簡單嘅啫，我覺得。因為呢啲 fact finding 嘅嘢，我話俾你聽，你話夠，我話唔夠；你話有一國兩制，我話冇一國兩制。呢啲全部我覺得唔係 science 嘅。呢個係一個政治角力。如果政治角力嘅話咧，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好清晰向美國表態。我哋而家要美國制裁香港，個目的制裁嘅目的係要逼令共產黨將過去嗰大半年支持黑警對付香港人、侵害香港人、阻撓香港嘅體制去懲治呢啲違法警察，全部要吞後。我覺得就係咁簡單嘅啫。 嗯，咁當然有提到啦，譬如你頭先所講嗰個制裁咧，我當你講個人嘅制裁啦，即係某一個人。 唔係兩樣，第一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okay。 第二將鄧炳強、李家超、 嗯、 林鄭月娥、梁振英、董建華呢啲全部列入制裁名單。 係啦，嗱，先講嗰個制裁嗰部分啦，制裁即係個人嗰度啦。其實我哋用咗好多，即係都幾多嘅時間，嗯，去講呢一個制裁。嗰部分， 嗯， 甚至乎應該係講個人權法。 哦，同你哋講得好多制裁啊！ 即係講好多嘅討論，即係講翻究竟個來龍去脈，究竟點樣嚟啊？呢， 哦 okay。 條法案啊，究竟其實個門檻係點樣啊？嗯，大約係咁樣。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咧，就係我話喂，咁譬如而家呢刻，我話鄧炳強應該要制裁啊，我話李家超應該制裁，個機制係點先？即係個啟動咩意思咧？即係話 佢做咗一啲反人道嘅嘢咯。 個啟動啊！你可能睇漏人嘅，可能原來係個副處長，可能係個唔知乜重大 呢個政治問責。當然，你七即係朱經緯嗰隻手，佢自己攞去拗，呢個就係刑事問責、刑事罪行。 嗯， 而家講緊制裁係政治問責，政治問責就係邊一個最大嘅政治問責官員去承擔個責任。 係， 就算你話呢個係西九龍指揮官阿卓去指揮圍攻理大嘅，呢個人道慘劇。當日係馬鞍山警區指揮官唔知乜春春。去圍攻中大嘅， 中大， 不過呢個全部肯定係行動處處長鄧炳強點解要唔負責啫？當日佢係負責行動嘅阿頭嚟嘅噃，佢未做警務處長添，佢係行動處嘅阿頭嚟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你唔需要跌咗落去一個即係 CSI， 我哋去做呢個即係刑事罪行調查嗰個角度，呢個政治問題嚟嘅其實。如果你話嘢嘢都要 100% proof 嘅話咧。咁嘅話，即係好似阿葉劉所講，啊門檻好高嘅喎。嗱，葉劉翻嚟總講咗呢句説話，佢話制裁嘅門檻好高嘅。 嗯嗯嗯， 我覺得唔係咁睇嘅喎。制裁門檻高低係在於香港人有幾大聲。 嗯嗯嗯， 係要求美國制裁呢件事裏邊。 嗯， 如果我哋自己都唔出聲，日日睇住你睇下嗰日有線個記者，你睇今日林鄭講乜嘢？ 前日啫嘛，叫你包容一下。 叫你包容，大佬佢揸住把槍，揸住警盾，全身裝備，我哋包容佢。係咪你見到喺呢個周子樂嗰個嘅悼念活動嗰度點樣拉人？點樣去逼嗰啲人道歉？大佬呢啲乜嘢世界嚟㗎？如果呢啲片你咪不斷喺美國播咯，你話俾人哋聽，喂大佬而家日日都仲係發生緊。當你哋喺加州呢個 moment 嗰陣時， 香港仲係發生緊呢啲事啊，其實係。 係嗱，我諗幾樣嘢啦，有即係我哋都睇翻文件嘅，其實，即係睇翻佢嗰條法例上邊佢係點樣寫啦。咁佢都講到係一個人或者一班人啦，係有責任，即係話要負責嘅。對於頭先所講嘅，無論係人權啊、自主嗰啲嘢，佢都有好講到好明顯嘅，譬如係一啲嘅禁固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 torture 嗰啲。 你大 有咯， 係啦，即係嗰啲咁嘅嘢。 新屋嶺咧，仲有 係啦， 新屋嶺咧，七二一咧， 係啦，所以咧就係話呢一個究竟係嗰個人係一個主責嗰個人。咁頭先所講嘅就係話，你可以係李家超。李家超有份啦，我覺得係咪先？你可以話係鄧炳強有份，係咪？冇問題。咁但係數落去，其實係咪仲有人先？你有冇數漏先？嗱，譬如咁講，你的而且確可能係鄧炳強話落 order 做呢件事。咁但係下啲執行嗰個咧，會唔會執行嗰個其實佢都有個責任咧？嗱，我所講嘅就係話，其實要做到呢、這、一個呢一件事咧，個門檻咧，正常嚟講咧，係唔會低到去邊嘅一定。點解咧？我解釋點解先。你睇翻佢過往佢做過嘅邊啲先啦，譬如佢話係。烏干達啦，前警務處處長去做過嘅喎，就是、因為佢係涉嫌殘酷對待拘捕人質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以呢一種嘅門檻用烏干達嚟例子，只要係我哋好有實質嘅證據，或者其實正如阿世良所講，其實證據唔使我哋揾人，即係另外去查咯。你美國係咪？ 其實好簡單，你用翻呢個華爾街日唔係呢個華盛頓郵報佢所做個報導咪得咯？ 你係要有足夠嘅證據嗱，因為你又要咁講嘅，即係佢係要搜集證據，但係佢就唔能夠調查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司法管轄區嘅問題啦，你冇調查權噶嘛，你可以即係諗辦法嚟到搜集呢啲資料，你可以咁講。咁但係你又調翻轉咁講，其實你係美國或者你係其他國家，你話要制裁一個人嘅時候。其實你冇可能個門檻係低嘅，因為點解咧？我一定係要睇翻你自己國內或者你嘅地區本身個司法制度係咪可以處理到呢件事先，或者有冇去處理，定係有人喺法治之外嘅可以完全凌駕於你係 好明顯，監警會話就話調查，話就話接受投訴，其實監警會已經廢咗無功。 所以點解我要講監警會點解咧？即係所以 嚟嘅呢個係 你終於明白我個套路係咩啦嘛？即係所以我點解要話俾佢聽？監警會是不得的是廢的就是我要告訴他是有人是身處於法治之外才可以達到剛才所說的種種門檻而且他在阻撓 嘛、 啊、這個就是個目標就不是說單單去拿著一張名單、啊、我這裡十個人你制裁他那是不得的是我覺得做不到我不可以說不得 或者你現在就要證明就是香港的法治已經失效了對這一班人 是啦 制裁不到他們 是啦 原有的制度裡面 原有的制度沒錯了 香港的法治是制裁不到他們的話那就要有美國來開始出手去搞這件事啦、就是 即係個意思就係咁樣，你必須要俾佢哋睇到一個門檻。係 咯、啊， 個門檻就係、是，喂，唔係香港自己監。嗱，譬如咁講啦，有啲又好難嘅。譬如佢話、啊我用個例子啦、嗯，我用個例子啦。譬如有啲人話去攞政治庇護咁講，去譬如去澳洲咁講、去政治庇護。其實對於澳洲政府係個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去接受你政治庇護。點解咧？我解釋俾你聽，因為澳洲佢都有法官係做緊呢個非常任法官嘅喺香港。在那個庭那裡那他會覺得就是說你的法治我是同意是 OK 的嘛起碼是那你有些什麼你未在香港那個法庭去處理咯是不是就是他們是這樣的所以呢他們是很難做得到一件事我都可以就是我不要說哪個國家啦直接跟我說就是說喂有些人如果真的政治庇護真的很難的因為我們做不到呢除非我要證明俾你睇，證明俾，因為你唔好忘記佢唔係淨係對你香港啊嘛，佢要證明俾到國會睇，證明俾佢總統睇，知道，喂，原來佢個司法制度係完全失衡，我哋信唔過嘅。咁如果係咁講咧，第一句咧就係，咁點解我哋有法官仲喺嗰度坐嘅？ 嗱、而家我相信，我諗香港人都有共識嘅啦，其實對嗰個法治嗰、那個倒退嘅、首先第一步，我頭先講啦。警察已經是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是完全不用守法的。每日每個禮拜我們都看到的，其實到現在都還持續超過半年，是沒有任何警察受到制裁。所謂訓斥是什麼意思呢？是吧？即是說沒有紀律處分，連內部紀律處分都沒有，不要說將他擺上法庭。朱經緯當日拿到警棍走去打到Osman。咁都要坐啦，已經係 好無辜啊！覺得自己應該 佢而家梗係覺得自己無辜啦， 唔抵啊！ 七警都覺得自己無辜啦， 冇事啦， 係嘛？打阿曾建超都覺得自己無辜啦，而家日日咁打法都冇事。後邊我頭先講個 root cause 係咩咧？就是、因為後邊係政法委， 根本就 above 香港的體制。當然我們沒辦法好像 CSI 調查刑事調查那樣去告訴美國後面這個郭星坤是指揮著這個鄧炳強，因為這個是政治問題，不是一個刑事調查。不過為什麼可以 above the law？ 你問林鄭很清楚的，她不可以查警察的，林鄭私下都講過啦，佢唔可以調查警察噶。好啦，即係話警察係由北京直接指揮，而北京直接指揮警察鎮壓香港人，反人道嘅行為。第二，選擇性檢控，點解美方五大訴求裏邊會講到呢個民主派嘅人會唔會受到政治檢控咧？八月三十一號遊行，十幾萬人喺銅鑼灣。我在場，你在場，大家都在場。點解唯獨是告黎智英、楊森、李卓人呢、這個表面證據都成立啦，係嘛？呢、這個選擇性檢控。這個是不是法治呢？是不是有一個所謂司法程序等於有法治呢？這個不是嘛，很明顯美方所講的五大訴求裏面選擇性檢控就是違反法治、這個好了，當法治都沒有的時候，後面那些你自己填下去了，美國領事或者亞太助理國務卿你自己填下去。至於制裁，我告訴你，如果香港的體制，現在我相信 90% 的香港人都覺得現有香港體制是沒有辦法制裁警察、所以大家這麼絕望。點解嗰啲年青人會寧願不惜自己犧牲自己生命？係、因為佢覺得絕望，我冇辦法攞到公義啊嘛。咁所以我喺咁嘅情況下邊，香港人如果你唔出聲，其實即係對唔住嗰啲即係手足。如果你要出聲，你只有一個立場，就係、要求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取消香港戰略出入口物資管制同中國嘅分野。第三，將嗰啲人列入制裁名單。我唔理你開槍嘅係邊個。行動處處長就是要負責所有前線行動警察所犯的罪行，是不是？你近距離槍擊示威者，為什麼不是你行動處長負責？是不是？你看西灣河槍擊事件，有無視的交通警拿電單車撞人，用口去訓斥，是不是？無視跟著停職都不用。現在根本從來沒有一個警察在6月9日之後是因為他們反人道的行為而受到制裁。我想美方有目共睹啦，華盛頓郵報的調查、路透社的調查、紐約時報的調查，而家英國國會進行緊調查。大家記住將嗰啲片俾英國國會的議員。如果你西方世界視若無睹的話，我哋出嚟去反送中是為乜啊？係為我哋自己利益咩？我有冇做生意？你有冇做生意啊？我哋都根本就唔係一個生意圈裏邊嘅人。呢個係外國西方社會嘅偽善，佢哋欠嘅係欠香港人。然後你而家話俾我聽，你攞證據啦，你攞證據啦，撲你個街！我攞證據，你睇唔到嘅咩？嗰啲嘢，你唔會有調查咩？你冇中央情報局嘅人喺度咩？你美國領事館冇 CIA、FBI 嘅人喺度咩？你唔會知道發生緊咩事？你打個電話去北京都知道發生咩事啦。 所以就係咁樣咯。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佢究竟會將幾多呢啲細個報告裏邊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頭先講嗰啲係人都知噶啦，全香港都知噶啦。 你問我呢、這個唔係科學，我再講呢、這個係結論先行。 呢個係結論先行，但係問題你結論先行。 然後你要揾證據。 冇錯啦，咁你要揾證據。咁但係問題揾證據呢一 part 咧，咁當然啦，如果香港市民有嘅最好啦，即係俾多啲佢啦。冇嘅其實你網上俾大把啦，大家都知嘅根本上係咪？咁所以而家就係話翻翻去成件事，你美國政府又好，外國邊個政府都好，究竟你點樣嚟到利用一條你自己國裏邊嘅法例？嗱，呢條係佢嘅法例嚟， 呢個已經有 嘅，我哋法例 已 經係現有法例嚟嘅。 全球馬格尼茲嘅人權問責法。 咁而家我都係問佢一樣嘢，質佢一樣嘢啫嘛。我質問咗一樣嘢就係話，喂，我今天我可能講五個名，其實喂，我嗰五個名啫，喂。好似頭先講嗰樣嘢，喂，你話行動處嘛嘛嘛，喂，唔係喎，仲有嗰個幫板都要點喎？喂，我唔知道有冇六七八九十，大家覺得要捉佢啊嘛？ 其實最好預計我話，其實根本上而家你個個人咧都隱瞞自己身份嘅話咧，三萬警察都應該受罪。 唔好講到咁遠啦，講近少少啊，大佬係咪先？即係我嘅意思就係咁樣。你如果你話交一個名單咧？咁你只會係個名單之外就話啊點解唔係 A 唔係 B 唔係 C 啊？所以你應該要有一個機制咯，有機制俾人哋話俾人聽。 我覺得調翻轉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速龍小隊的指揮官是誰、全部是公開記錄來的，你查得到的。速龍小隊是哪裡來的呢？基本上就是機場特警、反恐特警、飛虎隊，而他們的指揮官全部都很清楚的。831呢，如果你說你不是那個小隊指揮官，麻煩你告訴我誰是指揮官、如果不是陳大文的話，你說不是你嘛，不應該制裁我嘛，那你告訴我誰是831指揮，他們進去月台 B 那裡打人。 嗱，即係咁講咯。你覺得八三一呢一個速龍小隊有頭，我可能覺得七二一係咪？ 唔 係咁，你明唔明？ 咁田指揮官、元朗警區指揮官一條線落曬去咯。 我知啊。咁而一個問題就係咁啊嘛。就係話咁，我俾幾多個名佢好啊？你明唔明啊？你一定係每一樣嘢又有一個，所以我覺得最好嘅方法，我自己覺得啊，最好的方法就係你有個機制喺美國政府嗰度，我唔理你係一個部門又好，或者有個人，啲人係可以你自己，你唔使話俾我聽，你舉報咗佢，你唔使話俾你舉報咗佢，你就自己話俾佢聽，喂呢條友你要查查佢喎，因為建基於你一係基基本事實嘅講出嚟啦，建基於 A B C D， 咁你咪去查嗰個友咯， 唔好私下俾名單佢，我覺得要公開。Fair to be fair， 誒、欸，我又唔同意， 亦都要俾啲警察見到。 唔係，我解釋俾你點解唔同意先。我解釋俾你點解唔同意先。因為可以有一件事咧，係淨係嗰個人知嘅，係發生喺佢身上嘅。 嗯， 喺翻上身上，佢可能驚，如果我公開講出嚟，我會好危險。你唔能夠排除呢一樣嘢，所以我點解就係話係要啲人自己去講咯，即係去邊一個 email 又好，我唔理你啦。你要去接呢啲單。嗯，跟住你咪自己去隔咯，邊啲係做得，邊啲唔做得，啱唔啱先？ 好容易，即係各有各講。我覺得係你一定要香港呢邊要凝聚一個共識。 嗯， 喺呢個反人道行為、人權危、人道危機裏邊有幾件事，大家到今日都係好清楚嘅。 嗯， 六月九號，其實前監警會嘅一個女監警會嘅委員喺舊年十二月離職之前，之後接受明報訪問。他已經講了他接見嗰啲警察所得到的嗰個嘅情況，係根本當時指示發射橡膠子彈的指揮官，他哋各自為政嘅，根本是自己決定的。好啦，六月九號是第一件事，所有的開始其實是六月十二號，唔係六月九號，係六月十二號。 唔係六月九號，六月九號有， 唔係六月十二號。 六月九號晚，成班僆仔捉咗喺呢一個嘅 金鐘地鐵站， 唔係舊警察舊灣仔警署門口啊，記唔記得？ 但係中信人踩人危機嗰個係六月十二號， 六月十二， 中信嗰次逃揮添， 逃揮 嗰次六月十二，你講嘅六十二， 六月十二號係七月二十一號係，其實制裁邊個係好清楚噶啦，元朗警區指揮官、新界南機動部隊指揮官，其實呢啲全部你問我。使乜調查啫？根本你淨係睇住佢哋嗰個指揮系統已經知噶啦嘛！我而家唔係講緊你係刑事調查嘅意思，就係邊一個掹雞。但係如果你係一個 rank and file 嘅話，你點可能唔係根據佢嗰個 line of command， 然後去制裁嘅啫？譬如好簡單，新疆集中營點樣制裁？喂，梗係新疆市委書記啦，係咪？唔通走去集看集中營嗰個大媽？唔會啩？所以我話香港亦都係一樣噶。速龍八三一入去地鐵站去毆打市民， 嗯、哼 然後跟住你一路數落去，所有呢啲大規模新屋嶺，新屋嶺當日將佢哋拘捕去嗰度嘅指揮官，呢、这個一樣揾得到嘅，其實根本， 嗯、 全部都揾得到嘅。我話俾你聽，你制裁前線嗰啲警員係冇意思嘅。我亦都可以公開，因為呢啲事係香港人係已經係認可認同。是警部的代表作， 是但是不是只是讲前线嘛，即就算你说个指挥是不是只是一个指挥孭晒镬就算了，他下低的小队指挥不用孭镬咩？ 我觉得 你明白吗？ 不是，你现在是要什么？你要启动了个制裁机制先。 我明白这件事，所以就要启动制裁机制，就是这样的意思。 exhausted 那个的名单才开播，我告诉你，就算我十個裏面我 name 到五個， 唔係，所以就係唔可以咁樣咯，即係話你唔可以話有一個大家有個共識所謂嘅一個點樣嘅名單去做嗱，除非你係少啲嘅啫，即係話你唔好咁闊，因為你一闊咧，好即係好複雜嘅呢件事，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唔能夠自圓其説，因為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好集中嘅，只不過好似頭先你講嗰啲，譬如警察部假設二十個人咁講，咁自不然有啲人話喂。你雖然個 order 係阿爺，即係高級落嚟啫。喂，前線嗰度有再變本加厲喎。 你去 proof 咯。 你明唔明？嗱，咪就係翻頭先一樣嘢咯。咁你又點去 proof 咧？咁嗱，你嗰啲 proof 唔到噶嘛。 但係你要啟動佢哋呢個篤灰程序咧。 係啦。 你一定要 name 咗佢哋一啲人出嚟。 嗱，所以你有篤灰程序，你要啟動咗出嚟，就係頭先你咁講啦。就係、是、你咪俾人去篤咯。 唔係嗱，我覺得咁樣嘅。嗱，阿細良講一樣嘢啦，你有大食大啊嘛。既然有個指揮官，即係佢自己 suppose 應該孭呢個政治責任上身嘅，你篤咗佢出嚟，如果佢係無辜嘅話，喂，咁其實美國咧係接受 whistleblower 呢個制度噶嘛？ 你 如果有人覺得自己不公，俾人老屈，係嘛？嗰個指揮官覺得自己被老屈嘅話， 咁你咪自己同美國佬講咯，即係好似陶輝咁樣樣。喂，陶輝呢啲人咧，講真，即係如果英國要做，應該係剝奪佢個國籍添嘅。 第一件事就要對付佢 啊！係啊，陶輝其實係。 如果你陶輝，你覺得自己係無辜嘅話，你自己話入邊內部有咩問題？ 你話鄧炳強叫你做嘅，你咪係 啦。或者你話你警隊入邊有咩黨委書記逼你去做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啦，你轉做污點證人。就自然係可以，喂，即係講真，你法庭你都可以減減刑啦。美國佬啊，最興講數噶啦，其實係， 因為我哋冇可能係代表律政司刑事，我哋冇辦法去 exhaust 嗰個名單，我哋只可以 list 到我哋認得喺個 line of command 裏邊係要問責嗰啲人。如果具體有其他人覺得不公嘅，你咪自己篤出嚟咯。 呢個係啱啊，所以就係話你係可以有個即係有幾個人啦，起碼你 identify 啲頭目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避免有一啲位置原來喺佢嗰個系統裏面原來有啲人仲離譜，只不過你唔知道，但係有啲人知道。譬如我係其實我係警察，假設咁講啊，我係警察，其實我知道，喂，原來係嗰條友七二一係嗰條友話吹雞話打喎咁樣。咁可能係咁咧，咁我點話俾佢聽先？即係呢一個，所以點解就話你要有個機制嗱，甚至乎我可以咁講嘅，即係如果你，所以我嗰個我都有講噶，即係我喺美國嗰度，我話喂，好簡單，鄧炳強啊，鄧炳強，李家超，如果要制裁佢，點做？係咪嗱？喺嗰邊咧有一個問題係乜嘢咧？頭先一開場我唔記咗講。嗱，頭先講咗個前設緊係點樣有呢個會啦，而本身咧係應該係有美國國會議員嚟嘅，冇嚟到， 係咩？ 冇嚟到，嗱，因為咧嗰邊嗰個嘅武漢肺炎， 哦，就係 Ted Cruz， 因為佢而家被隔離啊嘛， 即係總之好大鑊啦，總之好大鑊啦嗰邊。咁本來 Ted Cruz 嚟過香港㗎， 係啊， 本來嚟嘅人冇嚟到， 佢著黑衫 ，OK， 本來嚟嘅人冇嚟到 ，OK， 咁即係國會議員。咁所以咧，頭先你講嗰個政界嘅共識呢樣嘢咧，我哋就唔能夠討論啦。即係個政界有冇呢種嘅 五大條件？ 係啦，嗰啲就冇得討論啦，因為根本上就冇真正嘅政界代表，全部係政府代表。嗱，好啦， 國務院啦， 咁呢三個係所謂國務院啦，呢幾個冇嚟到啦，呢幾個國會議員。第二咧就本來咧係有商務部代表嘅， 商務部即係講實質制裁。 係啦，美國商務部代表嘅，佢又都冇嚟，亦都係頭先嗰個原因，因為無論武漢肺炎同埋你而家見佢啲股，我哋去之前嗰晚，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減0.5厘息嗰晚。咁所以其實佢哋國會嗰邊咧係都亂到七彩 ，DC 華盛頓嗰邊，咁所以佢哋嗰啲冇嚟。 係， 咁所以就點解頭先講嗰樣嘢係唔係一個？即係政界嗰個叫做共識啊，或者係喐政府做啲乜啊？呢一個點解可能你覺得即係睇Charles Mock 講嗰啲嘢，點解咁多如果？咁係啊嘛，咁你都嗰個對口都唔喺度。 唔係嗱，我覺得咁啊，譚文豪，其實你唔好理美國嗰邊係點，我哋先要搞清楚我哋想點。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然後喺香港社會再凝聚呢個共識。你看到啊，張坤陽啊、黃之鋒啊，嗰啲Stand Up Hong Kong 咩，即係嗰個團隊啊等等，佢哋今日好似開記者會， 係今日有記者會係， 都係講緊呢樣嘢，人權同民主法。我覺得就正要最好啦，就係大家去過美國嘅議員，大家坐低，然後我覺得點都要 come up 一個名單出嚟，呢個名單就係對制裁警察嘅名單。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 exhaust 嘅名單，可能會仲有好多其他。前線的執行的人是會擺入去的，但是這個是就我們已知的範圍 開了個頭先， 開了個頭先，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這個 是的，開了個頭先，大家 agree 了，不需要說有 quota， 總之大家 agree 了這些核心人物，就是過去那大半年來殘害香港人的這些執法者來的，我覺得也要將律政司擺進去，因為律政司的起訴你現在看到的，其實你只要 list 一啲 case 出嚟，美國人都會明白嘅。喂，咁都搞唔係啊嘛。然後所有人反對保釋，跟住喺荔枝角拘留所坐三個月、四個月，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又用呢個濫告嘅方式嚟去配合警察去執行中共嘅止暴制亂啊嘛。所以我就話你唔開始呢個名單咧，嗱，你睇到葉劉翻嚟講咧，佢就似乎係幫警察打氣啦，唔使射佢嘅。即係我同你講政治，我唔係講緊嗰個舉證嘅程序，我係講緊政治。佢就係話唔使射佢嘅，舉證門檻好高嘅，冇事嘅。咁咪警察再癲啲咯。你睇而家，如果我哋已經係現有香港體制冇辦法制衡呢班癲狗噶啦， 根本他們是受到政治的指揮，是揸住招牌，揸住個牌走去打人的，是仲衰過黑社會的。咁我哋唯一寄望就係呢個法例，當日我哋選舉理大事件嗰陣時候，犧牲咁大去過呢條法例。而家佢發作嗰陣時候，我哋冇可能再糾纏喺一啲細節嗰度。我覺得一定要從大處着手，然後就係起碼喺美方未出制裁名單之前，要去等呢班人識得驚自驚。 唔係，所以 你唔好以為中共可以保到你去外國。你一離開香港，你就大 Q 鑊啦。 嗯，即係今次翻嚟咧，我覺得都係要做嘅呢一樣嘢。 唔係要 counter 葉劉嗰種嘅言論，我覺得係。 係，咁佢好似講到冇事啊嘛，門檻好高，佢唔係 啊， 唔係佢冇忘記。 你睇下 咁高，但係 六八九嘅六八九嘅意思 exactly 同葉劉係一樣啦。 即係根本上你可能已經要搣到個門檻，你知 唔 知咧？ 其實佢哋好有把握。 六八九喺度串 Q 莫乃光，你話要制裁美方，有冇講話要制裁啊？你自己戴咁多個頭盔，其實佢自己已經成竹在胸，一派成竹在胸就話驚咩啊？紙老虎嚟嘅啫。其實六八九嗰篇嘢嘅意思就係咁。 唔係，其實個政治效果而家就好明顯咯。即係其實你而家立咗咁多法之後，你竟然係反而佢覺得你嘅成條法係流啊，人權法係流啊，係反而係鼓勵咗佢哋繼續作惡啊嘛，咁樣樣係。 唔係，但係佢所謂話流咧，係佢自己覺得啫嘛，係咪？ 唔 係 啊，佢係要穩住警察， 佢穩住警察啫。 我相信葉劉呢條 友係 正棍嚟嘅，佢係收咗 order， 就算佢知道美方係真係制裁都好，佢都要翻嚟穩住香港警察。 嗯， 因為香港警察一動搖嘅話，共產黨成個政權喺香港 就崩潰啦，係啊。 咁所以佢一定要穩住警察。而如果呢個係一個國力政治國力攻防戰嘅話，我哋就係要將警察更加公開透明地擺上去制裁名單嗰度。 嗯，唔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如果好簡單嘅警察，譬如你係幾個名，十個八個咁講啦，即係最大事件嗰啲阿頭一個名，跟住成 咪就係嗰啲香港人最關心嘅警暴事件嘅負責人咯。 即係你咪可以，我哋可以有張咁樣嘅嘢。即係聯署又好，點樣都好，民主派 其實聯署好多次㗎啦， 聯署多次㗎啦。其實你唔緊要，咪再做咯，係咪先？咪再做咯。 但係我覺得你應該揾吳凱怡啊，或者楊岳橋啲咧，由律師去寫。 係個角度，即係點解呢啲人係違反？ 即係唔好當做白宮聯署嘅做法。 嗯， 你應該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去寫，然後再寫埋香港嘅警察制度。點樣違反法治等等呢啲咁嘅嘢？監警會、國際顧問最好訪問到一兩個國際顧問，佢哋 comment 翻呢個監警會調查嘅荒謬。 嗱，我諗咁啦，細林寫呢封嘢咧，我就覺得唔係最困難，最困難咧係乜嘢人寫咗喺裏邊？因為咧，當一開始講嘅時候咧，我哋呢度講，我哋就好明係咩事啦。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名單一出街咧。自然就會有，喂，點解你唔擺埋邊個落去啊？ 唔緊要，咁咪仲好，唔緊要。 唔係啊，即係你變咗呢封信寫到天長地久都唔會寫完。 哦， 唔 係你唔使擔心， 有新人加入去。 開咗個頭先。呢個係 first tier 呢一班第一班嚟嘅。其實你只要有五個名搞咗出嚟， 哪怕五個啦， 你後面嗰啲人自然會驚㗎啦。唔係你有個骨牌效應啊。因為其實如果個個都驚下個到我嘅話咧，就會爭相篤灰啊。然之後咧就話唔關我事，你葉劉咪就係咯，葉劉就係話嘛，喂，我作為行政會議嘅成員，唔關我事㗎， 我冇參與啊， 好多嘢林鄭俾我講㗎， 黐線 嘅 真 係。唔係佢而家咪就係造成咁嘅效果咯，而家反而佢去完美國之後咧，佢鬆毛鬆翼喎，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政治效果喎。 係啊，你見到六八九同阿葉劉鬆毛鬆翼，其實係一個 message 嚟嘅，佢哋就係要令到香港警察更加肆無忌憚，係冇料到嘅美國佬。紙老虎嚟嘅，呢個門檻好高嘅。 唔係咁，我諗我講得好清楚噶啦，喺美國嗰度，即係我話無論點樣都好，你要有一個咁樣嘅機制，俾人哋可以進行一個投訴。呢一份文件，呢一份唔係一個即係求其雜誌，呢本唔係一本雜誌嘅，呢個法律係你國家嘅法律嚟嘅。嚇，你如何去執行？我就係想知呢樣嘢啫。OK， 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擔心你話啊，佢好唔會點樣？喂，佢哋夠話舊年唔會通過呢條法案啦。咁結果咪過咗。 個原因係因為你見到理大事件啦，區議會選舉。 咁而家冇變㗎，發生咗嘅就係發生咗㗎啦。我哋講嗰啲係事實，係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檔案或者歷史嚟，係咪？當其時係發生咗啲咁嘅事，無論七二一、八三一之後，你數落去，咁全部係有出現㗎嘛？呢啲嘢係咪？咁呢啲嘢唔會冇咗㗎嘛？ 同埋我覺得嗱，坦白講啊。我在这件事里面我是完全从政治角度去看的。这个根本是一个政治问题，制裁这件事。不是讲法律的，其实我都是讲政治。 如果五大訴求裏面你是要最終共產黨跪低特赦那些被起訴的人，你沒有美國佬出手去制裁香港，那些人是不可能被特赦的。我覺得你想想是不是他憑什麼，他憑什麼，我們憑什麼去要求政府放那些手足一馬？如果不是美國最終要制裁香港的話，所以我說這個既是一個立場，亦都是一個政治角力的手段，而不是說一個法律程序，我們去搜證，然後我們怎樣去 prove 哪一個警察犯事，我們不是監警會嘛。我們的目的亦都很清楚，因為香港的制度已經沒辦法彰顯公義，而那些人不斷被警察去起訴去告暴動罪，原因是因為見到之前的警察暴行是一路受不到制裁嘛，由6月9號、6月12號是一路這樣 accumulate 下去的嘛，是吧？所以我就是說這個也是令到那些人要受這麼大的一個刑罰，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刑責的原因來的，是指不到警暴。我覺得 我想其實有幾樣東西在接下來呢，譬如這個trade agreement貿易 第二階段合作談判， 其實這個也很重要，即究竟他們會放香港在一個什麼的位置，在那裡裡面就變成為就是說、哦、如果香港出現了什麼事呢，那就貿易協議 就要告吹了，這樣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去到這樣。 其實這個作用發揮過了，去年即是在8/18遊行之前，當 Donald Trump 說哇這個解放軍陳兵於深圳，嗰陣時咪就係咯，發揮緊嘅呢個作用係。係、 啊啊啊、即係所以其實你話佢完全冇其他嘅伎倆，或者我哋冇其他嘅方法，我又未至於去到咁咯、嗯。但係譬如嚟緊立法會選舉咁講，咁如果真係過咗半嘅話，我諗佢真係好頭痛，佢真係好頭痛。如果過 我話俾你聽啊 ，Jeremy， 如果我哋能夠成功推動美國制裁呢啲警察，我擔保泛民九月選舉過半。 其實全部都有關聯嘅。即全部都是緊扣住的，所有嘢都緊扣住嘅。其實不係淨係一樣咯。 我諗即係起碼咧，如果你話今年啦，即係喺呢個報告裏邊乜都做唔到啦，係對於好多 失望 嘅， 好大嘅挫敗， 嗰種無力感同埋挫敗感啦。其實嗱，好容易咧就會走翻五年前啦，雨傘運動之後一沉不起， 乜嘢都冇用。 唔係，所以就點解我哋喺嗰邊咧，即係我自己不斷都係強調，你呢條法例你有你就要用。 係啊，梗係咯， 就好簡單嘅啫。同埋你 立咗就要用 啦。係啦，同埋究竟就係話，我唔理你門檻，你話高好低好，我唔理。但係你一定係要去處理呢啲嘅人名或者嗰樣嘢。咁我就好簡單就問到，喂，你點樣去處理？ 係。 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啦，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政界代表啊。即如果他是一個議員，我想他的講法都不同，但是不要緊，我們都照講的。 再找一些跟美國政界關係密切的人曉以大義，告訴他你要開始用這條法例，如果你要救香港、我不是跟你講刑事檢控，現在我是講你要救香港的話，你一定要在今年用這條法例、我理得你擺兩條人下去都好，李家超加鄧炳強好、盧偉聰加鄧炳強都好，你都要擺他們下去。如果不是無日無之的警報，你香港不收科，我想說、喂，如果你想回復常態，人家覺得、哦、終於受到制裁了、都還有一點、哦、公義得到彰顯、如果不是，喂，又是繼續回每個禮拜跟他們衝突。 我覺得現在梁振英那些即是建制 派，他看穿你 很喜歡就其實是用一種道德綁架，即是如果你說攬炒、攬炒的話，即是你將所有700萬香港人就綁曬就落著船度啦，係咪？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將呢樣嘢咧就嚟到報，即係道德咁樣去即係控訴你。咁但係而家既然有咗香港民主人權法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精準地向嗰啲人問責噶嘛。其實唔需要去到用到個核彈嘛。佢哋成日覺得就係話制裁香港係 too good， 係 too bad to be true 啊。喂，如果喂制裁香港個個都有份嘅話，喂，咁我對好多人都好唔公平啫，係咪？咁但你既然有咗人權法嘅話，喂，你唔用，你又對我哋好唔公平喎，因為你對嗰啲人冇阻嚇嘅話咧，我哋日日受罪啊。 你睇到，喂，大佬，你睇周子樂嗰日喺將軍， 係啊， 係。 大佬，你會頂唔順嘅喎。 仲有大埔嗰阿叔行過啫嘛，戴個口罩啫嘛，俾人噴一嘢，喂，跟完之後問候你老母啦，跟住幾條都圍噴你喎。 跟住你睇嗰日7條友 捉住個班僆仔，要佢哋喺度道歉道歉， 我睇你個樣好唔順喎！你超咩啊？超呢啲唔係黑社會係乜嘢嚟啊？呢啲係 我諗全部香港人，我諗就算美國咧，佢哋都睇到而家嗰個警察問題啦，諗唔使講噶啦呢個。但係只不過就係話點樣去，即係點係啦，即係唔係講嘅階段噶啦，你點樣做啊？而家講緊， 我覺得點都好， 係點樣做 開波先，真 係係 喺香港呢邊有個共識。呢、这個共識就係話係呢幾條撲街㗎啦，我話俾你聽。然後懟去美國，美國揾幾個議員出嚟 endorse 呢份名單，嗯、然後跟住就開波、嗯。我就話我最擔心係咩啊？俾梁振英講中啊！俾梁振英講中之後，仲衰過冇啊！呢條法例 係 你立咗之後乜都做唔到，跟住你睇啦，勾結外國勢力，你睇下而家人哋出賣你啦、嗯！你諗下佢哋嗰個成個宣傳會係點？跟住就會打沉你好多人，你爭取國際戰線做乜嘢啫？ 呢樣嘢 你哋班友有志無知。 嗱呢呢個咁樣嘅民宣反撲咧，係會累到呢個立法會選舉，因為大家都覺得即係嗱，好多人咧，尤其嗰啲叫分化論咧，其實就係企喺旁邊喺度等待時機，又嗱睇下佢哋最後去到乜都做唔到，你睇下幾廢啊！你話咁，所以投票嚟做乜啊？白票算啦，佢哋會咁做噶。而且呢一啲咁樣嘅白票黨啊、分化撚呢啲咧，佢隨時等待一個時機啦，好似啲烏鴉咁樣，好似嗰啲烏鴉就係喺度盤旋緊啫嘛， 等食 等你出錯，然之後就咬你啦。所以呢個責任好大噶。 即係我自己點解會即係一路覺得香港呢邊掉以輕心 啊？ 係因為佢哋我唔知係因為肺炎好或者乜都好啦，係將過去你諗下由理大一路到區議會選舉到呢個法案。Donald Trump 終於簽署生效，其實是對香港的抗爭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完了之後，其實那場仗未完，現在我們是要美方用這個法例來制裁那班人才完的嘛。 不是，這個我們沒有分野的，這裡 不是，大家都是，但我們要有一個共識，首先要在香港這邊將它變成是一個傳媒關注， 我覺得這樣， 大家關心的一個議題。 最簡單的，好像你這樣說，就是會有幾個名字出來先，但是我只不過我完全貨施得到的問題會在哪裡， 不要緊， 做不是問題，做不是問題，我完全貨施得到，你丟了譬如五個名字、六個名字，跟住就自然很多人就說為什麼不是這個那個，不要緊、啊、 等於國泰動你一樣，他動了你先再動斯安娜， 那他又不 動我，跟著其他就會說為什麼只是這幾個啊， 是啊， 就會篤灰的嘛。 即係呢一個你不斷篤灰或者點樣都好啦，你將個名單不斷嚟到擴大嘅話，咁你又有道德綁架嘅問題㗎啦，就變咗咩道德綁嘅問題呢？你就唔去得啦，準備份名單，你要等齊，又有邊幾個名出嚟喎？或者夾埋 等 埋，夾埋 冇呢件事，有個 cut off 嘅，唔緊要嘅，你 cut off day 你唔係就咁寫個名啊嘛，你唔係就咁寫個名算數啊嘛，你 cut off day 你係要寫點解啊嘛，係咪？你要提供。 是有社會共識的十大惡人放下去。 你那十個不如你現在講十個，我即刻寫低就放上網看看有幾多人說還要加人名，即刻做下這個 試驗，大家即時投票， 即時試驗 律政司鄭若驊 即時寫低佢，寫低佢 十 個名字， 主持的范仲中啦， 林鄭若驊 盧偉聰 鄧炳強 李家超， 李家超啦， 元朗警區指揮官又 梁振英要喎，呢個做鬥爭嗰條友係 梁振英，等 董建華都要， 梁振英、董建華好，繼續啊，你嗱七個啦， 721元朗警區指揮官，呢個速龍指揮官， 李漢文 姓陳嘅， 係啦，咁 機場特警指揮官、飛虎隊指揮官 陶輝啦，係嘛， 機動部隊教官 David Jordan 啦，係啦，差唔多啦，你喺度 cut off 都夠啦，其實係嗱，一切只是剛剛開始。我覺得就 咪係唔係咁多先？ 梗係唔止啦，問題就係 有共識啦。 我就係話有共識，你冇辦法 exhaust 嗰個名單。 所以我就係話你一定係咧十個八個唔緊要，再多啲都唔緊要，但係要有一個 list 咯。而呢個 list 係大家都話個難處唔係話大家最大公因素啊，呢個冇問題噶。你頭先改名一定最大公因素嚟噶。 喂，連燈仔有聽嘅，今晚投票。 跟住係啦， 今晚投票出嚟先。 係啦，我覺得好啊。喂，如果你有個投票投十個，即係十個，而你十個唔係話因為你爭佢咁簡單，而係你可以講得出因為佢關於乜嘢事件佢有份，或者係佢做乜嘢。一定要咁樣先，唔係話純粹我爭嗰條友。因為你咁數落去咧，你數二三十個、四五十個。越嚟越多， 跟住何議員喎，喂大佬， 係啦，係啦，嗱你話啦，嗱跟住你咁樣再去咯，咁跟住點解淨係警察啦？ 點解淨係警察咧？ 我覺得最好就每個界別都有啲代表人物。 嗱，你睇下啦， 即係警界就有啲係嘛，跟住然之後行政會 議、商界又有啲， 商界 又有大政協又有啲。 係啊，咁係咪嗰啲都要啊？ 咁你個攞十個 quota 出嚟咯，起碼十個 算。即係每個， 唔係因為嗱，點解要每個界別 都有啲咧？ 因為喺個界別入邊啊，喺個界別入邊嗰啲人會驚噶嘛。你就係個個界別都有份啦。 嗱，兩種講法啦，一個講法就係話每個界人人有份，命不落空；另外一個講法咧就話齋警察，咁其他人都驚噶嘛。係，你兩種講法都得嘅。 我覺得好簡單。如果你係要針對嗰個嘅反人道、反人權嘅咧。我覺得先由警察開始，然後旁及所有跟公檢法有關的問責官員，這個定義 定位 處理了這班人， 處理這班人先。 所以 that's why 為何鄭若驊有李家超有林鄭月娥，就是這個原因。為何沒有張建宗？因為張建宗實際上不是在這個的，即雖然他是政務司司長，但他不是實際上在整個 line of command 裡面有一個很明顯的角色嘛。律政司是負責檢控的，濫告、選擇性檢控、政治檢控，全部都是跟他有關的。好了，警務處長，兩任警務處長也都是除了是他們負責所有 operation 的最終承擔責任，另外一個就是行動處處長，就是鄧炳強嘛。當時你不可以說他接任警務處長之前不關他事，之前他是行動處處長，跟著再到這個721這件事是國際關注的。 其實唔單止炳強，我嗰陣時記唔記得有一個即係、就是、有另外一個副處長， 郭任樹，即係而家 六個月嗰、那個， 而家喺聯合國講嘢。 咁嗰個咧，嗰、那個擺到明係請佢翻嚟做嘢嘅喎。 唔係嗰個劉咩？ 唔係啊，即係嗰六個月 嘅劉嘅 咩？翻煙嗰個， 哦，劉業成，劉業成， 特登揾佢翻嚟做六個月咧，記唔記得？ 嗰、那個兇狠 嘅，嗰個兇狠嘢喎。咁 個劉業成， 咁係咪嗰個應該份咧？ 擺埋落去，梗係擺埋落去。 係咯，嗱。點解咁講？唔緊要嘅，呢度可能討論咧，頭先已經闊到已經唔係十個啦。即係假設如果大家係最好聚焦，即係 top ten 呢十條一定要做先嘅，咁就做咗十條友先。正如頭即係頭先講，你啟動咗先。咁但係問題，我唔能夠去美國，跟住就攞住啊呢班就係啦，我都未有呢、這個。 佢有冇同你講過咧？即係嗰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嗰、那個執筆嘅 cut off day 幾時？ 冇講， 快嘅 啦。總之五月就出嚟啦嘛，係咪？ 五月出嚟。 咁所以我哋而家嚟緊呢兩個月啦，一邊抗疫就一邊清算噶 啦 喎。 係啦，即係你如果係要做咧，就係可能呢兩個禮拜之內要做。 我覺得 做好個投票先。 時間好短噶啦。 係啊，好短噶啦，其實。 即係你起碼有就係人名寫唔緊要，我哋幕後搞係咪先？ 唔係因為其實好嚴格嘅，你成個特區政府就係 hold 住呢兩個月，我哋個個喺度搞抗疫買口罩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喺度暗地陳倉咁樣喺自己喺度清算人啊嘛，係嘛？即係所以其實嗱，我哋進攻就係最好嘅防守啦。如果我哋唔搞嘢嘅話咧，咁佢哋嚟搞你，咁我哋犧牲嘅手足同埋前線巴前線師，喂，每個禮拜都有噶，好慘噶，真係。你叫佢哋唔搞咧，就係坐住屋企等住俾人哋爆門。你叫佢哋搞咩？就即刻俾人拉， 現場俾人揼啊， 係啊。佢哋嗰個 situation 係好慘噶，呢樣嘢係。咁所以呢樣嘢，我希望就投票嘅好快啲投票啦，係嘛？即係起碼而家醖釀嗰個名單係好緊要。 係啊，我覺得要醖釀名單。咁跟住就可能香港無論係市民又好，議員又好，領袖又好，咁咪去一個聯署咯。咁跟住咪再可能揾埋美國嗰邊嘅國會議員，叫佢哋 endorse 埋呢份嘢。 亦都係當日支持呢個人權民主法 嗰班啦、 ，Marco Rubio 啊 ，Nancy Pelosi 呢啲全部要 endorse。 係啦，咁佢 endorse 呢份嘢，咁呢份嘢咪交。去國務院咯，嚟到寫嗰份報告咯。 唔 係， 但 係呢個係可行。 我覺得係香港呢邊，我哋要盡咗我哋嘅力，盡咗我哋。 係呢個一定要嘅。 究竟美國朝野佢哋最終背上佢哋嘅國家利益點樣做係佢哋嘅事。但係我哋如果冇， 我哋去 lobby 啦，呢部分我哋去負責 lobby 啦。 我哋責任，我哋hea搞嘅話，呢個就係我哋自己失職喎。係 啊，所以即係點解今次完咗即係嗰幾日訪問嗱，臨翻到嚟香港，我就係想即係想喺呢節目啊，聽下大家意見，同埋我都係想。大家有冇嗰個所謂嘅共識同埋啟動機制？既然佢講唔出一個啟動機制，就嗱，你呢度寫到好明顯啦，你係 State of Department 啊嘛，你國務院做啊嘛，咁我就掟俾你國務院啦，咁我見過你噶啦，嗰、那個助理國務卿係咪？咁我咪到時俾佢咯， 因為你只要有一份名單嘅初稿出咗嚟咧，好多兄弟手足就會幫佢做文宣。 唔係，不過我都有少少樂觀，我唔知道你即係傾嘅時候嗰個感覺如何啦。如果佢同你講咁多 technical 嘅問題咧，其實佢都認真考慮緊，其實係。 唔係咁，佢一定係要喺包括喺呢一個嘅報告裏邊嘅，究竟有冇？係冇唔緊要。 即係起碼而家你話呢一個香港政策法年檢呢個報告啊嘛，係咪？即係下個月出嗰份。 下個月下個月出嗰份。 五月或之前。 五月或之前。 都係 combine 咗。 哦 ，combine，OK，OK。Okay, okay, 同一份嚟嘅。 五月係。 本來三月，佢而家如果 combine 咗，即係五月。如果五月出嘅話咧， 五月或之前， 佢冇可能比2019年嗰份倒退。 係啦，我就係咁講啦。 係啦，而家只不過就係話所謂 sufficient 呢個字。嘅點樣演繹？係 啊 ，sufficient 可能其實已經係 舊年佢有 sufficient。 sufficient 已經係可能係著到條 T back 咁樣樣噶咯喎。而家我哋咁樣搞法咧，連 T back 嗰條繩啦 甩咗啦， 都甩埋落嚟噶啦，大佬。 大佬已經肉白相見啦。 咪就係咯。 所以我話，如果呢個係要有一個意志去決定嘅，我話俾你聽。首先，我哋面對兩樣嘢，我再講。第一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裏邊。嗰、那個獨立關稅區，我哋係咪支持美國延續香港獨立關稅區？而呢個延續嘅條件係香港仍然符合一國兩制嗎？嗱，我哋係自己有一個，我哋自己問自己嘅，我覺得香港嘅議員都要問自己：六四之後，我自己即係處理政治，第一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咧嗰陣時，就係面對 MFN 制裁中國。六四之後，1990年。延續最惠國待遇，當時他們要承受什麼呢？被人罵做漢奸走狗賣國賊。如果你要求美國制裁中國的話，在這個最惠國待遇問題裏面，所以去到1991年他們作了一個 compromise， 就是既要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同時要求美方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就以為這樣可以乜都 flow。 但這個我覺得今次是不行的，我覺得點都要香港人都要面對一次，究竟應唔應該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嗱，兩邊都有一個嘅道理嘅，取消咗會影響香港經濟，係咪？啲人會話你漢奸走狗賣國賊，點會要求美國外國制裁香港？如果你要喺呢個中美角力或者中共經濟走下坡，加埋武漢肺炎裏邊加重香港同中國談判嘅籌碼，就一定要制裁香港。因為佢越經濟越差，佢越要靠香港。而我哋就係要用自殺嘅方式嚟去同佢攬炒啦。 食砒霜毒老虎啦，簡單。 係啦，唔係。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係要 come clean。我覺得不需要隱晦，應該要 come clean 面對民意。 但係咧，即係你調翻轉，你喺美國嗰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玩咗咁多年政治咧，即係佢哋啊，其實佢唔會咁容易。是做呢件事嘅，原因是咩咧？唔係佢唔緊要，唔係佢唔係唔想做，佢係調場嚟做。佢會覺得我有啲嘢即刻俾咗你，或者即刻有或者冇。 咁你咪 我就 好啦，嗱，張 揚，所以佢 咁你就要提出一個立場。 佢會拖長嚟話， 如果你 我覺得 我攬炒嘅話，你就要提出一個立場。 唔係唔同意攬炒啊，我係話俾你聽，美國會點？ 你要提出一個叫 我撇的佢點樣做啫？ 有條件延續香港關稅地位。 或者咁講啊， 有條件。 如果你嘅得到信息，佢又要拖長嚟。 唔係，我冇得到信息，即係純粹 係你覺得啦。嗱，你 覺 得啦。 我覺得，因為正常嘅政府，佢都一定係咁樣拖長嚟玩嘅。 咁不如你交個制裁路線圖出嚟啦， 係 咪？ 嗱，但係又咁講，如果你話有制裁路線圖，其實而家一年一檢呢單嘢。已經係 嘅咯，係啊，咪而家我哋而家一國兩制 嚟噶嘛， 咪剩翻條 T back 咯。咁你而家你條 T back 嘅話，只係剩翻條 T back 嘅話，咁去到邊一個 point 你先至除埋落去先？ 唔係嗱，我覺得加個條件啊，當然呢個我覺得最可以攞到最大共識啦。如果要延續嘅話，中共對香港政策，我哋要提出真係五大訴求啦。 嗯， 幾時重啟政改？幾時要一定要俾個 deadline 佢？ 有個 promise 先啦， 係啊，你一定要重啟政改，呢個係所有問題嘅 root cause 嘅，其實。然後跟住你要嗰個嘅高度自治裏邊，而家最受傷害嘅其實包括法治啦，包括警暴啦。幾時獨立調查呢個警察？如果你美方提出呢個條件下邊延續，如果你出年唔做就出年冇啦，嗱呢個話俾你聽仲大鑊，呢個就真係夾住佢啦。就真係夾住個要害啦！我估計今年係好大機會係有條件延續。 嗱，我講講啦，又係即係你好多嘢要建基於已有嘅嘢嚟傾啦。我有少少嗱喺佢嗰個嘅人權法裏邊咧，其實喺嗰個叫做statement of policy 咧，即係話呢個政策嘅 statement 啦，簡單啲係我唔知點講。咁佢有一個係有講嘅，佢話咧。就是他支持在香港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亦都是一個 開放同埋公平嘅提名同埋選呢個特首敗呢一個2020 ，OK？ 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嘅民主選舉制度，即係簡單啲咧，就係話希望有個雙普選啦。簡單啲咁講，呢個係喺2020嘅嗱。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係咪有呢一個所謂嘅前設條件，其實已經有喺度啦。不如咁講，不過呢一個咧就唔係喺佢個法例裏邊，即係邊一條法例話哦冇就會點？唔係呢一個就係話立法嘅原意或者立法嘅宗旨要旨係乜嘢？咁所以咧，你話佢咪完全冇講2020咧？唔係，佢有講，不過咧佢就唔係喺後邊真正嘅法例嘅條款就話哦，如果你咧2020冇呢個雙普選咧，呢、這、一個嘅關稅區咧就會自動取消啦。佢冇咁嘅，但只不過就係話喺嗰個立法原意或者係佢嗰個嘅要旨係寫咗呢句説話嗱。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你講嘅嘢唔係話完全冇，但係佢就半桶水咯。你可以話。 我所理解的呢這個1992年香港政策法呢其實就是我們 office 起草的 不是這個是不是這個政策法、這個、政策 在香港政策法裏面呢、其實 我很清楚的、那個立法的原意是什麼、因為根本就是我們 office 起草的 政策法在這裡 那個政策法的原意只是一件事就是美國總統他要是不是滿足於香港是有一國兩制令到美國在香港是有內地有區別的做生意的 沒錯 一個這樣的地方從而間接保障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所以他 sufficient 的字為什麼他要寫下去呢就是如果他沒有這個字美國總統就可以取消的了他一定要加上這個字下去 這是政策法咯 是的這個就是政策法就算他現在 combine 也好我都說是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制裁名單制裁名單它可以 fulfill 我們的要求我覺得現在問題就是我們在那個獨立關稅區裏面我們要採取一個什麼姿態去夾爆它而夾爆它的方式我覺得有兩種一攬炒我們要求美國取消但我相信美國是不會立刻取消這個對它自己都很大影響所以它會有條件延續這個就是當日在 MFN 的問題裏面美方的立場來的在89年64之後 最惠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是有條件延續這個是 Clinton 的立場我覺得今次以國務院的官僚他都是看回以前的 file 看看怎麼搞的好了有條件延續我們就要在這兩個月時間裡面我們要 come up 一些條件是要由美方把口說出來是幫香港的那我們是要什麼呢這樣所以我就是說 是但只不過就是話頭先你所講嗰、那個，譬如兩個雙普選嗰樣嘢問題咧，誒頭先你講個政策法係，但係因為後尾就住有人權法，佢就喺政策法裏邊咧就加咗條款，就係話要睇翻呢一個嘅報告同埋呢一個嘅有冇違反到人權法，而再決定是否繼續延續。 咁所以我就話，咁所以呢一度就係咁樣嚟咯。點？我覺得就係喺警部嗰度，喺警部嗰度。如果你能夠將警部將同香港關係法拉上咗關係嘅話咧，我覺得嗰個除咗制裁名單之外，同時美方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同埋中共係要制裁違法嘅警察。嗱，呢個我覺得如果佢肯喺個延續嗰個香港獨立關稅區裏面作為一個條件要求。我覺得警察要擺上去法庭，這個才是公義得到彰顯的開始。 這個是即時，這個即時 為香港。是不可能我們放過這個機會。 這個一定的了，這個不用說的了。即是但是就另外一個位置呢，都值得提一提呢，就是我們都給了一個例子的，就是莫乃光講的，我想我call得他，他想他不介意。即是他是提出了那時候，就是將部手機黃之鋒部手機放在個警察總部八樓，跟住佢咧，警察咧就攞一個 自己攞去 crack 咗佢， 攞個唔係佢攞一個法庭手令啊，就話哦，我要搜曬八樓上裏邊嘅所有嘅手機，即係你咁樣呢個方法咧，好明顯其實係走漏洞啦， 即係同嗰個法官打龍通啦。 我唔可以咁講啦，法官打龍通我唔知道，但係總之佢講曬就離曬譜啦，冇理由係咁樣演繹件成件事噶嘛，即係將你個電話，我明明喺呢度攞你嘅， 唔係首先嗰個人 擺咗上邊， 嗰個事主要有知情權先。如果你插我電話，我要知啊嘛，佢哋唔知道嘛。 唔係佢嗰陣時因為逮捕佢嘅時候交咗電話，個電話原則上咧就應該係封住，就擺喺警署嘅， 冇錯。 佢就喺嗰度時候咧就將嗰個電話就拎咗去冇記錯。 上去八樓啦，警察總部八樓，跟住就攞個 warrant 啊嘛。嗱，所以就係話點解我哋係要攞事實去講？其實就係有少少諗翻由我盤管初開一開始坐低講嘅問題啦，就係嚟緊呢一個五月呢份報告就係十分之重要。 嗯， 而你睇翻佢寫報告嘅 style 同埋個 format 咧，係要咁樣嘅套路嘅。咁當然啦，頭先講嗰啲警報嗰啲嘢，梗唔使講，梗係要去寫落去啦。嗯，係咪？咁但係我哋係一定要建基，唔係話啊寫警報啦，係乜嘢警報先？要好精準嘅。譬如你話嗰十個人好精準嘅，呢十個人犯咗乜嘢 ？A、B、C、D、E， 咁所以對比佢。 我嘅意思係話咧，我哋香港人要 come up 一個立場，去話俾美國駐港領事或者去直接去信美國國務院同埋美國兩黨嘅領袖。如果我哋嘅立場係叫做有條件延續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咁我哋就要 come up 一個立場，嗰啲條件係乜嘢？ 嗯， 幾時重啟政改？要將警察起訴等等呢啲寫曬落去。如果唔係，當特區政府或者中共滿足唔到呢啲要求，香港人就支持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嗯， 嗱，呢個就係我嘅立場。我覺得今次美國係好大機會會接受一個叫有條件延續獨立關稅地位。如果我哋錯過咗呢個機會，我就係話我哋乜嘢都冇啊！根本我哋手無寸鐵。 我諗比較， 我哋企喺街嗰度就俾警察係咁打。 我諗比較多香港人會接受到，即係話 有條件延續， 有條件延續。但係又對於有批人嚟到講咧，嗱純討論啊，純討論啊，即係可能有批人嚟講咧，喂，你成日 compromise 香港人 compromise 咗廿幾三十年，你而家仲 compromise？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都唔係好掌握得到香港人嗰個位置，真係嘅最大公因數係喺邊一度？ 唔係啊，就係、是、要制裁啊！個公因數， 啊、我真 係 唔知道 公因數。而家香港人係要攬炒啊！ 但係西良已經講咗係另外一種啊嘛，即係有條件地攬炒啊嘛。 係啊， 係啊。如果你嗱，我就話 而家咪就係咯。 唔係嗱，兩樣嘢嚟嘅，一個咧即時攬炒，就話我唔理你。我哋而家應該咧，全民咧就係話要取消。 嗱，我覺得比較可行嘅咧，就係揾一班人嚟制裁先，咁就有條件地攬炒。所以嗱，結合起上嚟， 咁三樣嘢嘅咯喎，嗱加埋 呢個係制裁路線圖。嗱，你短嗱點解要立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先？就係、是、要填補呢個香港政策法之不足。香港政策法之不足咧，就因為佢一嚟就嚟核彈啊。 係啊， 咁所以你對於建制派、對於共產黨嚟講咧，佢就係覺得。超 人權民主法就係聰明炸彈 ，too bad to be true。 我驚你咩？梁振英咪就咁。 佢就係覺得，喂，如果係攬炒嘅話，個個都受害，咁所以我唔驚你啊，係咪？因為連美國佬自己都受損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有嗱，所以點解話香港民主人權法就係要即時用、即時啟動個制裁嘅機制？就係、是、佢填補咗呢個香港政策法之不足啊嘛，而且佢即時有個阻嚇力喺度啊！你交咗名單嘅話，你其他人都驚啊嘛。 得嗱，冇問題。但係呢一個係頭同頭先講嗰個討論咧係兩樣嘢嘅。我點解講兩樣嘢呢？因為呢一部分嘅討論咧，我相信坐喺度嘅朋友或者喺我哋嘅支持者係唔會有分歧嘅。即係話係應該有個制裁名單搞嗰班黑警。呢、這個唔使講噶啦，我諗呢個可以撥開去噶啦。而家係要討論我哋頭先係啦，喺中途我哋所講嘅呢一個 係咪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 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嘛？所以嗰個 step one 唔使講噶啦，已經處理咗噶啦。我覺得唔會有大分歧。只不過嗰十個人邊十個就真係好大分歧 嘅。我自己一路以嚟， 而家係第二步嘛。 我覺得咧，一路清晰要求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咧，我自己公開睇過嘅咧就係阿陳浩天，學生動員。 嗯， 兩大即係 為咗攬炒巴佢哋，攬炒團隊 係啦。嗱，我覺得泛民係迴避緊呢個問題，所以我就係話我俾一條出路，就係話係咪有條件延續？ 係。 當然你話我可以一下去到就係即刻取消，但係如果有條件延續，係咪冇意思都唔係嘅，我覺得。而係你個條件係乜嘢？你擺出嚟嘅條件係乜嘢？係啦，即係話你如果冇呢個勇氣、決心。佢當然你一做呢個 move 咧，一定會有人話你點解我會講翻八九年嘅事咧？九零年嘅事咧，就係、是、李柱銘出訪翻嚟就會俾人話漢奸走狗賣國賊噶啦。 嗯， 因為你 lobby 外國制裁香港、制裁中共嗰陣時，佢就會用呢頂帽吸落你嗰度，一定會小粉紅發動啲民族主義喺美國包圍你。 其實嗰個所謂有條件已經講得好清楚，咪就係嗰五個條件咯。 唔 係，咪就係嗰五個條件咯。 又唔 係， 如果你睇翻個人權法，唔係、香港。 香港 政 策 法，佢唔係咁寫嘅。 咁、但係嗰個共識嚟嘅咯，已經係政界共識。 嗰、那個政界共識，即係某程度上就係話，個 議會的共識啫嘛。咁啊，議會共識當然個議會係可以逼個政府做啲嘢啦，尤其是喺美國嗰度去即係夠票噶嘛。尤其是如果你跨黨派做一件事嘅時候，其實一定做到咁滯噶嘛。你明唔明而家乜問題啊？即係我哋呢次去見嗰班人係政府官員，就並非政界人士，係政府人士。呢、這個就係 個不同之處啦。頭先細良講嗰啲嘢好多係啊，如果大家係議員。佢可能會話：，唔使講啦，喂，我哋一定會點樣點樣推，我哋應該點點樣做，咁就由翻佢哋嚟到督住個政府做噶啦嘛。情況其實同我哋有少少。 但係我覺得啊，譚文豪，我就係話今次泛民嘅角色係好重要。點解咧？我自己回憶翻當年 MFN，其實民主派嘅議員係幫咗中共一把嘅，當時係要求美方延續最惠國待遇，因為出自於香港民意代表之口，要求美國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他們就可以趁機落台。如果你不想美國出賣香港的話，你要夾爆美國去盡一點的話，香港的民意代表是需要站在這裡講清楚給美國，無論你是國務院的官員或者是兩黨的政治領袖，我們是要求取消獨立關稅地位。 有條件還是沒有條件先？ 我就是說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是咯，即係呢個就係個。 但我覺得泛民而家去到個地步，佢都未開始呢個討論啊。嗱，佢一路迴避緊呢個問題嘅，我覺得係。 你要諗幾樣嘢 先。由郭榮亨上一次去訪美葉建源，佢哋一路迴避緊呢個問題。我唔係話即係要去大家互相指責，而係我覺得你 at the end of the day， 如果你真係想幫到香港而家呢個情況，你就要有個決心。 Yes、 去面對別人對你的批評。 我覺得這樣 Yes and No、我不介意批評的、我慣沒問題的，隨時。 但你贊不贊成 你 有條件延續或者沒條件延續？ 你先聽我說因為現在是有另外一件事發生的嘛，就是第二階段的、Trade Agreement 嘛。如果 不要理住了，那裡就是 不知道講到幾時。不可以不理為什麼呢？因為如果香港仍然是一個獨立關稅區的時候，它可能在這個剛才所說的、Trade Agreement Second Stage 的時候，它可能有一個很大的發揮作用。例如試想像，如果香港已經是不是獨立關稅區了，它將香港放下去這個的貿易協議第二階段的時候是沒有意思的了，是沒有意思的了已經，因為香港已經沒有分別了嘛。所以我為什麼就說Yes and No， 點解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香港冇咗呢個獨立關稅區咧，其實我哋喺呢個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咧係唔可能有角色嘅，就算寫咗落去咧，只係紙上談兵嘅啫，因為你已經冇咗個身份係可以做到嗰件事。 我自己咁睇，第二階段談判幾時開始？而家廢 而家做緊㗎啦， 搞法咧，我諗都有排拖嘅。 唔知唔敢講， 我覺得唔好理啦。基本上香港而家係只爭朝夕。點解咧？就因為佢一路咁樣判刑，一路咁樣起訴。如果我哋唔用最大嘅努力，係喺國際層面去阻止呢個人道危機，唔係淨係喺理工喺中大裏邊嗰啲警察嘅暴力啊，而係包括埋而家律政司嗰種用最重嘅暴動罪去起訴嗰啲喺佐敦拘捕嗰啲人啊。所以我就係話我哋，你問我啊，講道理，我梗係知道曬嗰啲論述啦。但係問題而家已經係一個需要行動的時間， 是我同意的， 即是沒有時間再在大家爭美方想我們怎樣怎樣，我們香港人是要團結站在一起向美方講出我們的立場。如果是有條件延續，如果香港的泛民政黨說，那你就要講出個條件是什麼，是吧？制裁黑警這個必然的了，已經是在那個人權及民主法裡面。但是如果你要延續香港獨立關稅地位，我同時告訴北京和特區政府，如果你 fulfill 不到這些要求的話，我們就會要求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你以為只是關稅咩？我告訴你，跟住就是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跟住就是香港在國際組織裏面的地位是一路一路咁落嚟嘅。因為美國如果講到明香港不存在一國兩制，先至取消一個呢個獨立關稅地位噶嘛。如果一國兩制不存在，咁點解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我哋可以同內地有區別啊？然後跟住再落去，點解我哋喺國際足協？在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我们有身份、WHO,WTO, 世银为什么有我们独立的地位、你不是揽炒一路炒下去。所以我就说这个你要记住，如果当我们手上根本没有牌在手，你靠那些细路用肉身之躯走去跟警察搏命。如果我们大人是需要在政治上去出一分力的时候，你两害相行取其轻， 你寧願被人罵你是漢奸走狗賣國賊，還是你寧願繼續要那些人在個前線在那個的太子那裡被警察這樣打？喂，到你疫情一退的話，那個前線的運動又會出回來的。為什麼？因為大家看不到公義嘛。好像剛才 Anthony 說，要是坐在家裡等人拉，要是自己出去送頭。那你想想，如果他們的選擇是逼到他們這樣的時候，我就說政黨本身在這個問題裡面是需要come up一個立場，不可以和稀泥。這個立場我就說你可以是要求取消，或者要求有條件延續，其實兩者意義為一的，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說話，即是最極致地說，即是如果是大家是想要攬炒的，全香港人想要攬炒，假設這樣說先，那如果你現在真的提出說有條件延續呢，其實都有問題的。那 你看你那條件是什麼？ 不是，不是，那你拖而已，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如果我要求特區政府將所有的犯法警察在一個月之內即刻起訴，行不行？你做不做得到？看你的條件寫什麼而已。我要你即刻將那些被起訴的人作為這個政治反特赦，看看我的條件寫什麼而已。 我都幾肯定，如果你咁樣寫一個月之內咧，我諗都不可能噶啦。 咁咪即係話 你一定攬炒噶啦，因為根本上你係要做一樣嘢係有，即係點講啊？係從嗰個行政又好或者咩做到先得㗎。你話一個月，我真係諗緊一個月。佢而家起訴，即係衰啲講，佢調翻轉啦，佢而家拉你啊，佢都唔會一個月之後起訴你啦。 呢個係一個政治姿態嚟嘅， 我覺得啦，就係咁講。 你唔可以諗嗰個意識。 如果你同共產黨講數咧，就唔好陷於被動。 唔係， 因為咧就咁 被動啊！而家 嗱，嗰個問題就係咁樣。嗱，共產黨有冇必要同你傾咧？其實係佢睇下佢 care 唔 care 美國佬，佢呢一個即係獨立關稅區呢個地位啫。你如果佢 care 嘅話咧，喂，即係其實講真，即係喺政治上佢做乜都得啊，根本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睇佢而家個 position 究竟佢幾咁慘啫嘛，幾需要呢樣嘢啫嘛，其實係。嗯，如果他覺得喂大佬他失去了香港這個地位，喂就知爆就冧當的話，喂即刻斬林鄭的頭下來都可以。 我覺得是這方面是一定是怎麼說，是一定要面對的問題的，即究竟我們香港人是不是要求取消獨立關稅區，這個首先我想大家會同意是一個大議題來的，是一個大議題來的。第二呢就是說個後果大家要想清楚，兩方面的後果，好的後果和不好的後果。 OK，我哋一定係要諗緊一個好多最好的方法，係避免呢種警暴去繼續去發生，避免啲僆仔繼續俾人哋濫暴。OK， 嗱呢個唔使講嘅，好清晰嘅。但係就係話邊一個係最好？嗱，你話如果真係全香港人，唔好話全香港啊，八成唔好話八成，六成好未啊？個半好未啊？即係如果係覺得呢個方法去做，咁咪大家咪去做咯。 呢、這個就係我最根本嘅問題，是就係、是、香港嘅政治應唔應該同香港嘅經濟掛鈎？ 嗯。 當年六四點解失諸交臂，冇要求美國制裁中共？結果六四之後，中共而家變成一個妖怪。好啦，如果我哋吸收咗之前嘅教訓，我哋就要諗清楚。如果我哋寧願犧牲香港嘅經濟，都要制裁嘛？ 嗯， 你問我嗱，大家表態，我覺得冇，我冇話代表民意。我相信香港人係要就呢個問題表態。 係啊， 唔好再和稀泥，唔好再打嘴炮。 嗯， 係 啊，就係、是、真係係咪攬炒啦？機會嚟嘅，其實係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攬炒咁過癮啦。而家又沙士，消費行業全部倒退，失業率高企，政府公共財政好快有危機。你自己衡量，如果你衡量完之後，我都係覺得應該攬炒。等於陳茂波派10,000蚊，啲人話我寧願黑警唔加人工 ，cut 咗黑警嘅 budget， 我都唔要佢10,000。喂，以前你諗下，你咁樣講俾人鬧到爆啦，係嘛？但係而家。不是的， 現在沒問題， 因為民憤去到一個地步，是公義沒辦法伸張，大家都沒辦法去找到一個看不到的希望在這裡。所以我就說一定要追上個形勢。你議員你本身你在美國講的說話跟一個普通市民是不同的分量、嗯、如果泛民在美國國務院提交報告之前，再不是今次不是被動，應該是組織一個 delegation、 嗯、 去過去美國遊說，將剛才我所說如果是有條件延續的，就要做一場大龍鳳出來給中共看，五大條件就是什麼 ABCDE 特赦政治犯，是吧？獨立調查警暴，將五大訴求放進去就是了，然後跟著美國做一場大龍鳳。如果美國如果中共做不到這五大要求，我們就支持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其實即係將五大訴求擺曬落去啫嘛， 係 嘛？咁如果 這個就是不是立場，立場其實我們沒有分歧，而是說那個做事的方式是不是將香港的經濟跟香港的政治掛鈎了，而香港的經濟是包含了中共的經濟在裡面。如果你說是掛鈎，這個就為之攬炒，如果不掛鈎，即是說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面對今天這樣的局面？ 如果不是掛鈎攬炒就沒用了，是不是？ 掛鈎就是攬炒咯， 即係我意思是香港經濟和大陸經濟啊，而點會不是掛鈎啫？或者每一個人的生活、你的家庭點會不是同香港經濟掛鈎？ 就是掛鈎才有 leverage 啊嘛！ 就是因為掛鈎，所以攬炒，大家有些人會認為係先有用啊嘛， 咁咪先有 leverage， 咁先有 leverage 啊嘛，明㗎呢件事，呢件事係明㗎。但係而家就係話翻翻去就係話嚟緊五月之前呢一個報告係緊要嘅。是絕對緊要的。剛才所講的東西其實很多東西包含在裡面。而如果你真的有看，即看清楚那個裡面的條款，剛才所講的所謂的有條件延續呢，其實就是為什麼一年一續而已，即是為什麼每一年要醫療的 certification？ 這個美方，美方是在玩 MFN 的策略。當年制裁中共， MFN 都是每年要總統簽署生效。 啊， 所以我就是說我們要吸收90年、91年民主派在這個最惠國待遇裡面所犯下的錯誤。 他是反過來的，他不是說總統繼續簽才可以延續，他是反過來他不 cancel 就繼續延續。 Certify， 因為現在用了 Certify 的制度。 Certify 的制度。制度，所以其實他這份報告他會怎樣寫，當然我們估不到 了。因為他今次他是 CECC， 就是Congress 和 Executive 一齊的嘛，所以那個差不多是共識來的 了， 不是再是國會政客的要求來的了，如果那個 report 放上去 CECC 通過的話， 如果是共識更加簡單， 所以美國總統一定是會根據這個共識， 如果是共識的話就拿回五個條件出來，但現在五個條件你究竟怎樣操作化咗佢先， 操作化要操作化， 即 係譬如你話心嗰句 嗱，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講嗰五個條件啦，同當初講啦，阿郭榮亨講嘅時候都有啲歧義嘅，因為其實當初我記得郭榮亨講啦，係五個條件，是但中一犯就可以 DQ 你嘅獨立關稅區，但係而家講到喂，剩翻一犯未犯啫喎，佢講到就係23条，但係其實講真的，而家其實佢已經係即係扯咗藍旗㗎啦，已經係即係佢已經準備立法㗎啦，其實係。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嚟嘅啫。既然佢表咗態係咁樣，而我哋亦都見唔到香港嘅民主自由有任何曙光嘅話， 你一百年係倒退得更緊要。 係啊，喂，其實佢講咪喂，你都講到明啦。其實而家就係、是、喂，中共係唔會有任何開放改革政治嘅意願喺度啊嘛，係嘛？就算你唔好講香港啊，你就算講啊，呢個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啊，你都唔見到佢有任何嘅意願喺度做緊呢個改革開放啦。所以一個咁樣嘅政權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噶嘛？如果我哋明白呢個政權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話，咁我哋就唔可以唔做一個核嘅威脅啊嘛！ 我哋而家全部都係要變古思謠，一齊要做個棺材出嚟。 唔係，但係唔夠勁啊嘛！有人會覺得，喂你， 而家你話唔夠勁， 係喎嗱嗱，即係我兩面兩面嚟好講啊！即係如果我係一個係諗法就係話，喂你仲俾有條件佢？而家就開佢波啦！你仲咩有條件？因為寫咗咯，你都話一八年嗰陣時已經係噶啦嘛，你已經兩年時間，你而家就應該反對。 張面唔緊要，你激嘅你就要即刻取消。如果你温和啲嘅有條件，兩個任你揀，嗰啲條件我都啃唔落嘅，根本係我話俾你聽。 唔係咁，但係你而家問題就係話，你話做咗呢一個有共識，跟住就扯行嘛，去同佢講啊嘛。咁我都要有呢一樣嘢㗎。 最終好簡單啫嘛，當年中共咪放幾個民運人士俾你咯。你方佢唔會讓步咩？佢都會噶。我嘅意思就係話，當我哋要爭取五大訴求，其中一個訴求，我講香港呢邊啊，係叫做呢、這個即係 上報選， 唔係被捕嗰啲人士， 被捕人士 要呢、這個 釋放啊嘛，釋放被捕人士， 釋放被捕人士， 同埋定性取消定性為暴動， 同埋呢個最基本開始嗰陣時，同埋係特赦嗰啲政治人士，即係被起訴嘅人士，我覺得呢個係最迫切嘅。因為你見到那個大手部其實一路越來越嚴苛，起訴的罪名越來越重。你問這件事是不是中共決定的？當然是。如果你不 leverage 美國這個人家已經擺好個局在這裡，你香港人要埋位才行的。如果你不埋位的話，難道人家美國助理國務卿說要特赦香港的示威者嗎？是不會的嘛。所以我就話你要埋位先得噶，點解郭蔭樹可以去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嗰度咁 Q 串啊？後邊係中共撐腰啦，肯定係。咦？咪點會？琴日係嘛？ 在那裡去說報文，報文開口埋口在那裡報文、啊、喂大佬，人家跟你打緊國際輿論戰在這裡。所以我就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去，當然美國最終決定是怎樣，這個是美國政治的事，但如果我們香港這一邊，我們能夠去凝聚一個共識，很清晰去給市民看到，我們是為了爭取落實這五大訴求，已經沒辦法向林鄭爭取，也沒辦法向中共爭取了、是吧？那就唯有向美國爭取咯，那就等於當年遊說美國制裁六四之後制裁中國一樣而已、現在就遊說美國制裁香港，制裁香港同時制裁中國、好了，你說是不是時機呢？絕對今年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這個是 perfect stormPerfect storm 就是貿易戰加肺炎，全球經濟衰退。 總之佢而家禍不單行啦，咁我哋再加一碼嘅話，就係駱駝背上面最後一根稻草啦嘛。 共產黨佢喺上風嗰陣時候，佢絕對唔會饒恕你，等於佢哋對香港。 我覺得而家喺下風咧，佢更加兇狠添啦。而家係，因為其實你見到咧，共產黨咧，佢就係咁樣。佢一去到 feel 到自己有生存危機嘅時候咧，佢越係要衝大頭鬼。所以點解你見到上個禮拜佢喂，即係你而家你搞緊呢一個肺炎啊，你都仲要軍機繞台啫？點解啊？因為佢要證明到自己，話咗俾人聽，喂我你唔好即係趁我病就攞我命啊！當佢覺得自己有生存危機嘅時候，佢就要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嚟兇你，而唔係淨止兇你，佢真係會打你噶。 唔係啊，你話即係跟住咁講，你肺炎疫情嘅時候，佢都可以換中聯辦、港澳辦啲人架構重組，都喺呢個時間做添，係咪？即係如果佢係要做嘅，點會唔做啫？但係即係而家我諗即係香港變曬㗎啦。即係過往嗰幾個月， 我覺得習近平係犯。佢已經冇辦法承受喺香港問題裏邊再 有 一個重大嘅政治挫折。 喺過去 喺肺炎之後， 喺過去呢幾個月咧，我諗好多香港人係估唔到香港人團結到咁樣，同埋係願意付出嘅代價係可以去到咁。我諗唔好話中國政府，我諗全世界好多人都估唔到。而而家就係講到啦，究竟我哋所謂嘅願意付出或者係換取嘅嘢係可以去到個咩位置？我同意的，今年是極之緊要的，因為我看不到香港會有另外一次反送中浪潮，再加上武漢肺炎這樣來到孖住來到做很多事，可能今年爭取不到，可能我想我有生之年我都未必會見到、我同意的這件事，我是 很 strong 的 believing 的，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你們，即但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如果有任何事發生，如果香港是要變的，如果香港是要行多任何一步好半步好，只可能在今年發生。如果今年沒有事發生到的話，是收檔的了。 是 啊我真的是這樣覺得的、我真心覺得的。所以就是說現在這個、法案我們怎樣去好好去利用、不要忘記記住一件事，這個法案是美國佬的法案來的，是不是？美國他自己有自己的利益，任何國家都正常的 National interest 永遠都是對的。究竟對於他來說，現在有武漢肺炎，他自己又煩惱嘔，正如這次的會面他們本來都應該來，他都因為自己本身國家的 interest 而不來這個會面。其實某少少等於我自己，我為什麼我這麼遲才決定去呢？就因為我想在香港投票投那個警察加人工。我一定要想投反對票，所以我就去到最後是肯定那天投了票了，我才再買機票的、我是問到這樣的、即這個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要只是想問題或者想事是只是從香港出發，調回轉我是美國佬，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就是、 我這樣做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知道、這個、就是你一定要這樣想，我們就要想那個雙贏問題，即究竟我們香港人和美國佬那個利益重疊的地方在哪裡？ 而他這樣做有好處，不要忘記香港對於美國佬現在是有個貿易順差、$31 billion 300亿到啦， 300亿美金啊，大约系咁上下，顺、差喎、对于美国嚟讲，你知冇几多地方系同你顺差噶啦。 其实系老共借香港买美国货啫。 系啦，系啦，就是、因为香港有呢一个特别关税区嘛、原因大家明噶，系咪先？佢个出入口大约 是就系创货咯。呢、這个其实已经讲咗啊，旧年呢一个商务部部长、商经贸部长啊，边个啊？邱腾华讲咗啦，系嘛？喂。 即係你咪好似葉劉講話，你搞香港嘅話，就搞到香港冇，喂，搞到大灣區冇得搞創科啊嘛。 講咗，唔好講咁遠先啦，唔好講大灣區先啦，話咗死啦大灣區。嗱，而家個問題係你要睇啦，我係美國佬，我從美國嘅利益出發，我懟冧你香港冇咗個關稅區，下一樣會發生咩事先？就係、是、所有嘅貨物咧，就焗住中國都唔需要經理香港買啦，係咪？佢避咗，唔需要避啦呢樣嘢， 就冇咗300億生意做咯。 咁佢就少咗300億，其實佢又唔會少曬嘅、嗯，因為嗰啲貨係咪都去中國噶嘛？咪調翻轉中國買啫嘛？ 企區啲咯，條貿易路線 係啦，你只不過係呢個銀包擺喺銀包度啫嘛，可能對佢冇就即係你要喺佢角度盤算成件事啫。 個關鍵不在於獨立關稅地位，獨立關稅地位影響微乎其微，嗰、那個係一個向西方發出一個 clear message。以美國為首，香港一國兩制結束。其實呢個先係核彈嚟嘅。嗰、那個 Hong Kong Policy Act 就係話俾你聽，要確認香港一國兩制，由呢個美國嘅國務院提交嘅報告，俾 CCC 通過，然後總統簽署，總統延續。呢、這個同以前入 WTO 之前嘅中國大陸嘅 MFN 係一模一樣。當時我就係 copy 緊 MFN 嘅模式嘅。所以我就係話，如果呢樣嘢你要佢變成一個核彈，你唔可以一早就係話，呢個核彈冇用噶啦。葉劉同阿梁振英就係咁講啦，佢就係一路 spin 緊呢樣嘢，唔使驚佢嘅，冇 Q 用嘅，美國都唔敢做嘅，乜門檻好高嘅。如果我哋唔出聲，即係話佢哋嗰邊就係幫警察舒緩緊呢樣壓力，幫特區政府舒緩緊呢樣壓力。所以我話我哋無論。你個人的立場你不用告訴我，但是你公開的立場一定要攬炒，同埋一定要有條件延續，這個是純粹從一個政治鬥爭的角度出發，不是說你愛不愛國，你不是中華交，這些完全沒有關的，其實而是說如果你要跟中共鬥，其實你就是要有這個覺悟，如果你沒有這個攬炒的覺悟的話，他吃硬你，根本 你要這個覺悟一件事，但有另外一樣嘢就係話， 美國佬做唔做唔關我哋事。 唔係你做唔做，但係你唔可以鏡花水月噶嘛。你唔可以諗一樣嘢出嚟就話，哦， 喂，你 唔係 美國總統嘅大佬啊。 但 係 問題利益嚟噶嘛，係利益嚟噶嘛。對於美國佬嚟講，佢個利益係乜嘢？有冇著數？可能係調翻轉嘅，可能覺得喂攬炒正喎、啊，美國可能心諗，喂計個條數仲有著數喎、啊。咁以後冇咗關稅區，以後你大陸佬你係咪都同我買噶啦？我收多啲税。你可以想這些東西都不奇怪，但是你一定要想從他的角度出發，以及接下來他的、大選種種東西，對於 Donald Trump 來說，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自己能否連任、是不是？那 你不可能就是說、哎、香港怎樣，香港是我們要有一個立場，我們要有一個想法，但是你不能夠忘記別人的好處不好處，可能其實沒有的，但只不過我們要 explore 所有的不同角度，最後先至決定大家攬炒，咪我攬炒咯，冇問題啊！但係你要諗曬所有角度先，你唔可以忘記其他角度。 如果你係咁，你就變咗習近平噶啦。 你一定要諗其他角度， 你就錯過咗抗議嘅呢個最好嘅時機。 佢有冇聽其他角度先？ 就因為 佢冇啊， 諗完之後就唔去搞呢個武漢肺炎。 咁因為諗咗 去到一月廿五號先至搞。 而家我唔係話唔做決定啊嘛，但係你一定要。 但 係 你 嘅 時 間要諗啊， 你個 window 已經好短。 我哋做嗱，我哋如果係做第一樣嘢。那個 sanctions 嗰假設係十個人啦，大家假設同意啦，係十個人啦。咁呢一度係會高個 head 啫嘛，係咪？頭先講嗰個討論有冇人諗過先？即係話，即係等於好似 Brexit 咁樣。Brexit 當日脱歐後期啊，我先唔好理佢係啱定錯，的而且確好多人後期係後悔咗個決定嘅，可能佢投 yes or no， 唔好理先。呢個係事實，因為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原來個 consequence 係乜嘢。 嗯。 純粹就係嗰刻啊，係每年每個月唔知要我哋幾多錢蚊，啊好啦投啦，唔好理佢投邊面啦嚇。的而且確係咁樣嘛。我哋係要有曬所有嘅我哋得到嘅 information，或者係我哋覺得，咦？如果逆境處地，我會係點諗？你諗咗之後，最後大家都決定係攬炒，咁咪攬炒咯，冇問題啊。但係如果你 miss 咗嗰扎嘢，跟住你做咗個決定。唔好理個決定係咪攬炒，可能係唔攬炒咧，可能後屘先發覺啊大鑊啦，原來係唔攬炒，可能係咁嘅喎。 但係而家唔係呢個問題，唔係突然間出現嘅嘛？你明唔明啊？二零一八年底，郭榮亨訪美已經提出嗰五點嘅要求，美方。 我覺得就唔應該再從頭講翻。 唔需要由而家再去考慮，而家已經去到 end game。我話俾你聽，而家已經係去到要作決定嘅時候啊！甚至我覺得啊，泛民應該做咗決定添啊，係唔應該拖到而家 嘅。或者咁講啦，起碼先易後難先啦。起碼今個月內，你覺得可唔可以砌到十個人出嚟啊？十個惡人出嚟啊！ 唔係大家咪幫手㗎，真係。 我諗即係短嘅， 嗱好簡單， 一個禮拜都好快嘅。 我講俾你聽，我簡單解釋俾你聽。如果我哋寫十個名出嚟，一定係會啲人挑戰。點解係呢十個？ 唔緊要， 點解冇話邊個？ 唔 緊要， 唔緊要。每個界別整啲， 唔 係我知道。 你明唔明啊？ 你交俾個網啦， 好難㗎。交俾個網，最好就嗱，你哋幫下手啊，網幫下手。你哋十個出嚟。 嗱，攬炒吧聽緊嘅話咧，如果有冇團隊聽緊嘅話，即刻今晚。可唔可以俾個 PM 俾阿譚文豪先？ 唔好全部俾我啊！你哋自己傾掂咗，即係嗰十個。 唔係佢哋有噶啦，佢哋有噶啦。 Top ten 咁啊，整個 top ten 俾佢先。咁我哋咧就就住呢個 top ten 咧，就寫一份報告先。 咁講啦，嗱，攬炒吧就喺呢一個今晚就喺呢個咩啊？可唔可以喺呢個連登度出 po 就交十個名出嚟，然之後喂 confidence or no confidence 啊？係咪？即係贊成定係同意啦？喂，如果 like 多過 unlike 嘅話，咁咪去馬啦，係嘛？咁我覺得其實嗱，呢樣嘢 唔難。 呢、這個唔難㗎，呢個好快嗱，即就正正就係因為我哋就唔想見到梁振英國啊邊個啊張國軍嗰啲嘴臉啊，你奈我唔何你即係你吹得我漲咩？我哋就係唔想佢咁嘅樣啊嘛。 好簡單，都係嗱嗱，即係阿攬炒包，你聽到啦。如果嗰十個名咧，記住唔係因為你憎佢，而係最好就係、即係建基於事實去做咗啲乜衰嘢。 有的其實他哋有的。 係啦，我就係想我哋提呢點啫。我知道他有，但係要睇點，同埋咧就係越強越好。咩意思呢，就係話你舉咗十個人出嚟，但係原來個舉證原來都唔係好夠料嘅，咁啊嘥咗啦。你梗係揾一啲你覺得喂好明顯啦、啊，呢條友衰梗啦呢單嘢，即係你係要咁樣俾人啊。如果唔係你掟十個名俾佢，喂跟住一個都唔用咁點搞啊？係咪先？咁就仲大件事，就係翻翻頭先講，你咪舉報咯。你睇下冇料到嘅五月嗰份嘢，你睇下一個人名都冇，你班友舉咗十個名。 我覺得中共咧， 你所以唔可以唔諗㗎。 一定會有好多方法係阻撓呢件事發生嘅，因為呢件事係撩到佢嘅痛處，都會有鋪天蓋地嘅攻擊嘅。我覺得文匯大公好、無線好、其他傳媒好，即係親共嘅媒體。所以我就話而家未開波，當佢。覺得他哋利益真係受損，而美方係真係會喐嗰陣時咧，我自己經歷過九零年、九一年嗰個攻擊嘅，其實係好犀利。你熟悉嘅朋友打電話俾你，叫你唔好做呢啲咁嘅嘢，都會發生嘅。其實唔係淨係喺個傳媒裏邊攻擊你。咁所以我就係話，而家佢自己肺炎搞到一鍋粥，佢都根本冇時間搞中美關係。香港問題，我諗喺習近平嘅 agenda 裏邊排到好後添。所以我就話呢個正正就係個時機嚟。你就趁佢病攞佢命。我有啲失望嘅原因係咩呢？你哋今次去美國其實應該反而建制派係有準備嘅，我覺得。佢哋翻嚟講啲乜嘢嘢。而我覺得我哋需要係，其實你哋係有一個牽頭嘅作用，去帶動個輿論。你唔係淨係跟喺個香港民意共識後邊，你要推動個共識出現啊嘛。如果唔係你點去美國遊說呢？因為你要。話俾香港人聽，嗱，我哋而家傾緊 A、B、C， 我哋要 concentrate 喺呢個問題裏邊。而家 option one、option two 可以點做？即係我覺得應該係有一個咁嘅討論，即係喺香港內部有一個咁嘅討論。然後你哋先去美國嘅。 嗱，都話啦，呢件事唔係為咗人權法而出現嘅一個 meeting。 唔緊要，唔緊要，你係乜嘢道理都唔緊要。 咗 個問題就係你要借佢個殼啊嘛。 你係借個殼，但係問題呢一樣嘢唔係。人哋唔係話哦，我哋有呢個會，我哋咧揀你哋嚟，我哋就會決定 A、B、C 啦。 如果你問我 啊嘛，成件事。 張任平，如果你問我，我會點做呢？我除咗開呢個會之外，我會留多兩日見埋 Marco Rubio。Ted Cruz 唔得閒嘅話， 我話俾你聽啦，唔係冇諗過。 然後親自話俾佢聽，我哋嘅制裁名單會係點？ 唔係冇諗。 然後等佢呢個新聞成為美國 CNN 嘅新聞。我告诉你班友就疼了。 我告诉你不是没想过而是你做不到现在。因为个他们在 DC, 他们在这里烦这个武汉肺炎。跟住现在的股市这样问心那个我都是回头说的 ,National Interest 永远摆第一位。他的 National Interest 现在不是摆香港，这个是肯定的。 啊、 okay? 所以你说叫我留多两天还大镬，为什么我一定要今早回来、啊、 放天来的。 梗係唔係啦？你唔翻嚟葉劉嗰啲，咪喺度自己自話自説咯。我仲過多遲啲耐先翻嚟。 咁你哋有分工㗎嘛？ 成個輿論，成個陣地冇曬㗎啦。 你三個人可以分工。 所以點解而家我哋都要開幾招㗎嘛？聽日都。 O K， 聽日開幾招。 我今日就係特登就係要想連上兩個節目。我頭先上咗 D100，跟住而家上嚟呢一度。O K， 誒嗰啲記者都盡量做咗幾個。你就係要揾人即係頂住佢嗰套咁樣嘅言論啊嘛。係。啱唔啱啊？即係你話仲話遲啲翻嚟上屆咪係咯？上一年咪係咯，就係、是、阿、郭榮亨同埋阿楊岳橋，佢哋就係遲啲翻嚟，就係諗住完咗嗰度咧，就去見啲政界嗰啲人，大鑊啦！葉劉翻到嚟，跟住就話：哦，阿郭榮亨都支持乜乜乜嘅，就係咁樣啦。咁所以點解唔即刻翻嚟？一定要鬥快翻嚟添啊！ 我覺得咧，呢個咧最好就同葉劉鬥下嘴先，我覺得炒熱件事先，希望喺香港人喺呢個疫情裏邊咧，都即係留意一下呢個問題。咁又呢個係喺。整個抗爭運動裏邊嘅一個大事嚟嘅，我覺得。如果今次能夠成功遊說美國，就算係有條件延續呢個獨立關稅地位都好啦，呢個係對特區政府對中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震攝作用。我覺得係。 嗯。 如果做得到嘅話，呢個亦都係對香港人嘅一個責任嚟嘅。所以你一定要千方百計諗方法，去點樣用好呢一個核彈。當日過咗法例嗰陣時候，我個評論就係話：美國佬中意點用，我哋控制唔到。不過我哋要有責任將呢個人權及民主法變成一個核彈啊嘛。因為佢唔係嗰陣時候，佢擺喺度，核彈從來都唔會用噶，係咪？北韓又話核彈頭，伊朗又話有，巴基斯坦又話有，但佢哋都唔會用噶。呢個人權及民主法用與唔用，我哋唔好將自己嘅焦點擺咗落去嗰度。我哋應該係個焦點擺喺度，我哋點樣用呢個人權法嚟去作為一個核彈，然後去令到香港嘅警察係受到制裁。呢個就係個目的，而唔係話美國佬我哋點樣，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問題，我明白，我哋係影響唔到美國朝野佢哋國家嘅利益點點點。佢要同中共揸手都係譚德塞一樣啫嘛。喂，大佬，埃塞俄比亞爭中共咁多錢，係嘛？其實中共支持呢個埃塞俄比亞外長嚟嘅，佢係走去做世衛總幹事係還債嚟嘅啫嘛，係咪？我哋影響唔到 WTO， 點解唔升級做呢個全球大流行㗎？我哋都影響唔到㗎，係咪？因為中共攆住佢要害嘛。咁所以我就話呢個當然係國與國之間嘅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利益考慮。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地緣政治裏邊一個咁細嘅城市，我哋做到咁大嘅 achievement 嗰陣時候，我哋就要將佢去到盡。我哋只係完成咗上半場啫，其實。但我哋付出咁大嘅代價，完成咗上半場，冇理由下半場就即刻腳軟噶嘛，大佬，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喂，大佬要搶攻嗰陣時候，跟住你發覺望下，咦，中場後防個個喺度行下行下嘅咁樣，而家個狀態就係咁啦。所以我就話要 drums up， 大家要去認真去討論。我覺得唔係互相指責嘅時候，而係盡快出咗一個叫做制裁路線圖出嚟，係嘛？然後背上呢個制裁路線圖，再 make 一個 delegation 去美國，將佢清清楚楚向美國嘅傳媒同埋朝野表達，呢個就係香港人嘅要求。你要記住，泛民要求制裁同中共要求唔好制裁係兩回事嚟嘅。喺美國，朝野重視嘅程度係好唔同嘅。葉劉講嘅説話係俾人嘲笑嘅啫，喺美國，大家唔會將佢同你等量齊觀嘅，因為佢本身就係代表緊呢個中共嘅利益啊嘛。所以如果最好就是聽日文匯大公出嚟鬧你，嗱咁咪即係即係中啦。 嗯，正常都會嘅， 鋭進啦，鋭進咗咯， 係啦，中拳啦，即係咁嘅話咧，就要再鋭進啲啦。 唔係，其實你有冇諗過咧？嗱，因為其實我睇翻張國軍同埋葉劉佢哋講嘅説話咧，就係話其實原來佢開會嘅時候好少講制裁， 呢個肯定唔係咯。 你覺得肯定不是係嘛？ 佢 spinning 咧，佢 係嘛？即係我希望， 所以嘛，佢講乜？我所以點解我一定要嗱嗱翻嚟就咁解咯？即係梗 唔係，但係佢講嘛，佢話唔引述入邊啲內容， 唔引述啦。但係問題，我只能夠講喺個半鐘頭裏邊，因為佢即係 schedule 咗個半鐘頭，即係講呢個嘅人權法啊嘛。喺裏邊係花咗好多嘅時間嚟到講究竟我提出嗰樣嘢啦，不斷都係講，喂，你點樣制裁？點樣啟動？制裁嗰個門檻或者係國會係點嘅，甚至乎用咗好多時間係去再翻翻睇翻呢條條例最初做嘅時候一啲嘅原意，或者係一啲嘅對比啊，點樣去做一個制裁？ OK， 所以你話如果話冇興過制裁或者好少時間興制裁咧，我就唔知佢係咪活在平行時空，可能有少 jet lag 啦，唔知佢係咪？咁但就肯定唔係咯。 我好似今日冇休息過。 係啊，冇啊。唔係，我希望咁樣啫。我希望啦。 停嘅咩？我哋唔係。 我哋去到十點半㗎，其實係我哋都 去到十點半咯。你問下。 我而家休息下去廁所啊，要大佬啊。 我以為唔使停㗎嘛，繼續落去唔係嘅咩？ 焗爆曬啦！塊面紅曬。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